喂，Hello，有缘就 Hello，Hello， 快啲留言啦！哇，见到头先好似争你钱喎，大佬。 系啊，已经开一阵间，已经追话 系 拖一阵 啦， 即团 头 咁， 先原本想试录咧，睇下佢升唔升，点知揿错掣。 系咯，喂，大佬俾揿错掣噶系嘛？ 系啊，即系叮咗两次啫，虽然唔 系 使咁 啊， 认真嘅。好啦， 打 喂， 招 咁 呼 啊，点 先 解冇人 啦， 留言嘅？喂，咁耐都， 系咯， 可能佢哋而 好 家， 劲喎， 可 依 能佢 家 哋而家先睇到， 系 因 嘛？ 为 delay 咗啲啊嘛。 系 咦， 嘛？ 有 你想 咯， 睇 喂 先， ，Hello，Angel 系咯，say hello 先啦，唔 啊， 使咁心急啫。 系，Roger 喺度啊。 哇，20人一开波已经哇好癫 我 喎， 而家系，我今晚大家冇得节目就真嘅，即系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好劲， 今晚 要 可 谦虚 以， 啲，因为有 Roger 喺度啦，应该咁讲啦。 哇，你真系细估咧，真系 我 顶， 真系世界啊，呢啲 咪 简 咯，咪就系咯。 直。喂，你 今 搞 晚 先，因为 可以玩嘢啲喎，其实。咁 你 听 啊， 日假期啊， 我 不 唔 过 得 你就 啊， 唔 大 得， 佬。 你又唔得，真系大镬咧。 喂，你出去先，你睇下 round up 唔好啦，即系你写 intro 啊，今日会讲咩？intro 得上。 intro 啊，其实就唔系上次都讲咗嘅，因为咧上礼拜一就啱金像奖完啊嘛，其实我都冇睇，真系老老实实。点解大家咁紧张金像奖赛果咧？其实，因为你如果了解到个游戏规则啊，同埋佢点样即系颁奖咧，其实你就知金像奖咧。點講咧？好人治嘅一個頒獎典禮嚟嘅，即係就唔係話你票房好啊，即係某啲演員或者某啲製作人員個或者有冇啲片個質素好啊，咁就會攞獎咯。即係好多因素，即係當我一知道咧，即係佢哋背後即係點樣去俾獎之後咧，我就即係覺得冇乜人咯，金像獎就冇獎。 咁你认为点俾奖先啱咧？ 點俾獎 嗱，譬如 先 你 啱 頭先 嚇？ 講個票房啊，咁我票房又唔能夠反映到 你見奧斯卡嗰啲咩復仇者啊、Marvel 啲都冇噶 喎，唔 嘛， 係 都 咯， 唔 佢唔 有 係 噶 因 嘛， 為 係 票房咯， 啊， 所 都唔 以 會，係啊，但香港係噶 香 嘛， 港係啊， 香港唔係咩？ 你先係， 香港係 我都唔 喎， 知喎， 我覺得香港係喎， 咁 其實 嗱，其實老老實實，邊度最佳電影，邊個男女主角，我完全係水過阿背啊！即係其實 我都冇啊，真係， 因為堅係唔係好關心，事實 我就係 上。 留意咗兩套咯，一套就係、樹大招風啦，樹大招風我前幾日喺 iTunes 睇嘅，咁另一套就一臉無名，我要理身下先喎。我咧即系7年幾8年前咧，我已經同過兩個合作，已經即系做菠蘿雞先啊！即系呢啲要 涉世人。 係啦，即系已經同過呢、這個即系金馬獎最佳導演同最佳編劇合作過，因為佢兩個係即系阿黃俊仔個導演啦，佢女朋友就係嗰個編劇嚟嘅，陳楚行叫Florence 啊嘛，咁其實兩個即係我啱識，其實都唔係即係完全唔熟嘅。不過就我幫佢哋嗰個，佢嗰陣時未畢業，我識佢嗰陣時，咁就幫佢哋嗰條 FYP 配音咯， 一條條哦，條 係啊條 FYP 配音 FYP 咯， 配咩音啊？因為你拍 配 嘅。 佢哋自己咩嘛，即係要拍條短片做畢業作品咁樣樣。 哦，OK。 好似係陳楚行嗰條功課嚟嘅，咁啊。阿黃俊就幫佢咁樣樣啦，因為佢哋兩個男女朋友嚟啊嘛， 即係要 哦 拍 ，OK。 係啦，咁啊，即係佢兩個，即係嗰陣時知我係喺社民連，即係好活躍咧，就都好關心時事，佢哋都係咁。我睇完一臉無名都覺得佢哋都仲好關心社會咯。咁啊，不過因為探長冇睇就講唔到太多，其實係我都睇得過嘅，即係大家都可以睇下啦。當然就你話係咪十全十美咧？咁就我覺得坊間吹大咗嘅，其實你要執嘅地方，我覺得都仲係有咯。不過我覺得阿黃俊仲後生就，係咯，即係仲可以繼續，即係仲可以有進步空間。你廿幾 黄俊 歲， 系做开咩噶？之前 黃俊都係導演咯，佢以前拍短片咯，嗰 哦， 條以嗰陣時11年定12年有條叫3月6號嘛，就係講會先浪潮嘅片嚟嘅，咁啊講嗰陣時財政預算案咧，2011年咧，又係咪拉 Q 好多人嘅，咁啊講即係嗰啲即係社運人士喺差館同啲警察嗰啲，即係點講嗰啲 conflict 咁樣樣咯，係啊，嗰啲思想上 conflict 咁樣樣 系， 咯。 咁唔知个片场有冇同阿曾志伟拗咧？ 咁我真係唔知喎，真係。不過我諗即係大家成年人就唔會因為政見嗌交嘅呢啲。 你话 應該唔會嘅，即係佢兩個就唔係啲咩人咯， 系，有啲50幾歲人都系咁， 玩30幾歲人都係咁係嘛？ 30幾歲同50幾歲唔系70歲都闹啊嘛，即系都有啲意见噶嘛。 係啊，即係我講就可能會有人秒，因為我都其實我即係當然啦，曾志偉啲政見啊或者口臭啊咁我都唔認同，但我就演員上嚟講我就幾欣賞曾志偉嘅，就係啦咁。 系咯，咁啊，我觉得佢攞男配角都抵嘅，不过就冇需要串阿姜浩文嘅，我觉得。 串姜浩文黑仔。 系啊，话佢咩一套顶佢26套啊嘛，咁你梗系一套就唔收钱就搞掂啦，你都上岸啦，系咪先？咁啊，黑仔唔系噶嘛，系咪？即系喺亚视一路挨咗30年，咁到亚视而家冇牌先至，即系抛个身出，即系全身去投入电影啦。咁我觉得即系唔想讲嘢嘅。 我唔知道，完全你唔知道你讲乜喎。不过你讲俾啲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嘅人听 咧，应该知嘅，因为咧，其实我都系睇新闻嘅，因为吓咁啊，话即系呢个班呢、這个最佳男配角咧，咁啊黑仔同埋阿曾志伟都有入围啊嘛。咁啊咁啊，最后曾志伟攞啦，咁都合理啊，我觉得都咁。然后讲嗰、那个嗰、那个感受嗰阵时咧，阿曾志伟就讲咩？我一套都顶你，我一套顶你有套黑仔，下年到你噶啦，咁样样，即系。个感觉就好，即系好似串阿黑仔咁咯，咁啊，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喂，使乜咁口臭啊？咁样再加埋即系曾志伟之前讲嗰啲咩，七警一定要支持啊！而家做警察冇尊严嗰啲嘢，咁咪大家即系咪系咁插曾志伟咯？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呢个反应，咁真系系咯，即系我觉得阿黑仔又点讲都唔会系曾志伟竞争对手啊，都难少少啦，佢两个真系同级，我觉得真系难少少。 我觉得除咗你讲佢本身你，因为你个资历嗰两个人差太远啦。咁但系你应该要讲个化学作用噶嘛？譬如喺套戏里面嘅角色都唔到好，撞唔撞到佢嘅优点出嚟、嗯？我就唔认同，因为你辈分高或者你演技好啲，就一定系攞嗰个奖咯。我觉得成个观众即系最即系电影就咁样计噶嘛，即系譬如你今晚佢连续。你嗰幾套戲都有啲經歷，令到你撞到一啲化學作用嚟摸到自己條路出嚟咧。咁你始終都係第一套戲啊，你成為戲精嘅一個衝開嗰道門噶嘛。咁我就唔會絕對咁樣講話，因為阿曾志偉啲戲好，即係或者做得好耐，或者老前輩或者公認好戲，佢一定好得過姜浩文嘅。我覺得即係好睇嗰套戲。 我嘅意思係話，即係講真，你都 同不過就冇睇嗰套戲 一輩嘅即係距離啦。你即係有乜必要咁樣串人咧？我都唔明啫。 唔係呢啲人佢係 天生口臭啦。 唔係睇少啲有陣亞視嘈嗰啲嘈嗰啲人啊，喺無線度做嗰啲老屎忽咧，全部都係咁諗嘢嘅。無論係高層幕後幕前啲人都係咁。 啊， 好乞人憎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曾志伟呢啲人本身佢人格都有问题啦，你唔使乜话口唔口臭啫，根本上口臭系好闲，我觉得，即系你谂嘅嘢臭先。 唔系嗰阵时唔使俾阿杨秀成嗰啲借佢一巴，讲啲咩好唔好记得啫， 系啦，成日输一波，屌， 系咯，不过我都系即系如果就系讲一个演员嚟讲，我欣赏嘅。咁但系份人就真系麻麻地咯， 咁啊唔需要。如果你欣赏， 有啲人唔明噶嘛，你明唔明？即系觉得你 唔使份人嘅，就唔使你份人。 咁有啲人唔系噶嘛，即系一个觉得，即系你滥师啦咁样样噶嘛。 我咯 吓，你唔系啊？但好多人会， 我系啊，因为佢唔睇呢啲戏啊。老实讲， 吓，我话唔会嘅。 哇，头先咧 miss 咗好多朋友嘅 打招呼啦， 定系点啦？啊，又要，因为好多咧好早讲嗰啲咧，呢度显示唔到啊，竟然失败。 Terence Wong， 怪得我入嚟两次都飞翻出去。 唔系喎，小人留言啫。 探长， 喂 ，hello， 今晚早咗喎。 系啊。 星期下雷，等紧朝鲜大战中小声框。 hello， 系探长 ，Roger，Ultraman 数96点多钟。 边个 ？Terence Wong， 探长好，嘉宾好 ，Lee Patrick，Roger 兄，点睇曼联入欧联啊？朱文恒探长，今晚好早啊。Jack Music MB。邓无色 Roger 好细声 Leo 共计系两位劲风，系 Leo 艺十年都唔系好票房喎。Mike 黄怀两位 Barry Chan 两球加16日出部片，是咁上下啦。Leo 艺一念无名有曾志伟，树大招风有陈战春，所以唔睇啦。MK Moon 系。画面今晚好白，系咪 Roger 要遮下？布鲁拜鲁 Wong 大声咗好好多 ，Kimino 好白咪 ，Jack Music MB 邓无色二位都救星了 ，Barry Chan 今夜零指收利是，冇片酬。 哇，点会做戏做到咁折堕噶？又要收片酬，又要咪又要收利是又剩。又话诶，我心好心你咩几多球啊？嗰度 金燕玲做咩做？好似500万啊嘛，系嘛？我唔知喎、啊，真 佢话收利是喎、啊，500万一封利是？ 唔系，即系冇收片酬，收封利是咁样。咁点解 咩500万咧？咁 讲一念无名啊，可能 我知啊。咁点解收利是都做？ 我唔明，我其实冇乜点睇。 即系你冇钱就唔好开戏啦，我觉得。 咁唔知喎，真系 两球加十六日，你点啊？我哋唔可以咁样计，两球同埋十六日系咁上下啦。咁唔怪得知香港嘅电影就咁上下啦。咁我不如唔好拍啦，我觉得真系。 咁你点讲？我都觉得系质素下先嘅，应该。譬如好似之前树大招风咧，我睇即系LHKG 咁有人讨论啦，已经咁啊。因为佢同你讲1997年噶嘛，但系其实咧，我唔系好细心睇咧，已经觉得佢有啲位咧系穿崩，即系仲有我哋依家嗰啲嘢，即系譬如啲安全岛啊，以前1997年一碌大灯箱噶嘛，一日转咗一只薄啲噶嘛，咁但系仲见到我啲嘢，咁咪唔得咯呢一啲咪，咁跟住有啲人就觉得，哎呀边度就多咁多啊，咁 即系帮佢解释 都已经好好啦，系咯，喂，咁但系个问题系呢啲细节真系好影响你投套戏。 我即唔系，我觉得咧好有唔公平嘅，你咁样讲，即系嗱，我就扮持平啦。 好啊， 即系唔公平嘅地方咧，就系你焗住包容啊，你又冇钱做 CG，你又唔会揾条友有好多时间俾佢专登去做 research。即系王家卫点解啲人即系嗱，你又老细咧，你又想揾人片佢，简直系俾人劈啦，即系都争啲噶啦。咁但系攞奖又个个都赞，即系香港人就系咁细利噶啦，即系 就睇结果咯。 系啦，就系睇结果啦。咁嗱，譬如。佢如果佢真係要儲錢儲到個美術指導，真係錢同時間有關㗎嘛。譬如好人半年期嘅，你叫佢做，我相信呢啲對佢嚟講唔係問題囉。因為香港開戲嘩兩個月都冇，你唔好話半年啦。或者一個月咁又要預備曬咁多嘢，同埋你攞到幾多錢喺邊度拍，喺邊度攞景，全部都係拍住，開始咗先。 好似 TVB 咁樣拍套20集嘅劇，咁拍3個月，哇唔係啊哇，大佬你點樣 拍劇？ 取啲人先至，你點樣取啲人先做？ 喂，咁變咗咧，你香港咁低成本又要拍到嘢，而兼夾你啲咁嘅刁民咧，佢安全都幾吉吉嘅，咁咪咁就係咁噶啦，即係你眼光又高，但係到你自己做嗰陣，你又係咁嘅，即係唔係冇話你一定係、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講有一套自己做啊，即係講天下無敵，到自己做有咩啊？就我哋都冇力啦，有時 雙重標準。 咁去到嗰陣時咧，又話啊體諒下啦。嗱，香港人呢兩樣都同時存在嘅，即係當你自己做又體諒下啦， 係 啦。當唔係你自己做咧， 唔係你中意嘅就體諒下啦。你即係唔係咁中意就搞錯啊？ 咁譬如我分析下啲外國咧，你又會包容啲咧，或者外國啲人又會做得好啲咧？人哋連個安全島啊，連嗰個人，即係譬如戰爭片。啲人睇埋佢著嗰對軍靴，同越戰同唔同啊？嗰班萬寶路入20支都話入10支啊！你全部都做曬 research 嘅，咁但係同樣啊，美國都有啲好乸西嘅片嘅，但問題根本嗰啲乸西嘅片就冇人買，買唔到嚟，咁所以俾我哋嘅印象咧就係嗰啲 國際好乸認真， 全部都係勁嘅，咁但係香港啊，嗱我又冷持平啊，香港嘅 budget 根本就係人哋 CD 級片、溝片都不如嘅。咁你仲要求嗰啲 A 級片啊？你冇可能咁樣要求啊！第一，第二，香港啲片嗰啲個金主出咗嘅錢，多數落咗去邊咧？佢唔係落喺個道具 演員度， 唔係落喺個美術指導嗰度噶嘛？唔係咯，攞喺演員度嗱。譬如金燕玲，我唔收錢，咁就算收我都 咪拍到咯。 我諗佢收得唔多，因為佢都唔係一線兼夾金草。 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拍獨立片啊，金燕 玲係即係佢呢啲支持啊，梗係最好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我以我所見識嘅製作人或者嗰啲有金主底下嘅製作咧，佢都永遠咧製片咧，你咩都唔使識，第一樣識咧就係、是、同你揾嚟幫手啲人話冇 budget。我以前做電影嗰陣，個個製片都同你講：喂，探長收信啲咧，冇 budget， 冇 budget 咪 唔拍咯。我話你入行咁耐，笑有 budget 未啦？講啲咁嘅嘢啦，咁樣咁即係佢其實慣咗係咁樣。咁儲下錢嚟做咩咧？就係要嚟俾演員咯。係 咯，又好唔公。 咁所以你講嚟好嘥氣嘅，即係我根本我就唔會為呢啲。即係會討論添嘛，要俾我就，但係你唔緊要，你咁鬼 green， 即係無謂好似我咁老屎忽咁啊，大佬。 我有兩個問題想答嘅，第一就係阿 Patrick 點睇曼聯入歐聯，咁就只有歐霸杯一圖嘅啫，英超頭四就唔好諗啦。第二就係Leo 咁就阿廣係嘛，10年都唔好票房，第一我就唔覺得10年值得攞最佳電影咯。首先就係 工具嚟嘅啫，其實10年 係只不過一個即係發泄性嘅一個頒獎俾佢啫， 即係個靚女條仔唔彩對冷淡，或者想溝第二條女，佢咪求其揾條仔， 揾條毒撚去打 K 咯，就係啦，冇錯啦， 即係益埋佢咯。 即係所以嗰陣時，就算話十年個勢好行嗰陣時，我已經係力排眾議，係即係覺得呢套唔係一套咁出色嘅戲咯。即係好坦白，我係冇電影語言喎，完全係只不過係哇揦高曬件衫，跟住就。 俾你睇睇全相。 咁你唔可以话冇电影语言，佢个电影语言唔系你睇惯电影语言啫。 我真系冇，真系好直，即系教育电视咯，即系 冇教育 电视 都系，即系等于文言文同埋白话文啫嘛，冇又冇噶。 我 可能拗一串都 系 继续。 好唔中，即系听到一句咩，千祈唔好惯啦。哇，真系屌你啲毛管动埋，即系永远。 我而家冇讲错啊。 系啊，但屌你俾啲人思考下得唔得啊？即系你唔好 俾啲人思考，咁啲人如果唔思考，咁咪真系仲少人睇。 唔思考咁咪咁。 即系如果你拍到方法要去思考嘅， 咁你咁个问题。 嗱，老实咁，系咪变咗个嚿紫色食液嗰嚿叫咩？嗰度食啲紫色嘢落个口嗰个保育嗰个嗰度啊？ 紫色嘅嗰个叫东禅啊。 系你多唔多 sell 空间先？ 咩啊？多啊！我都明喎。 点咁你又几日噶啦？又而家又唔系 咁你 唔系冇喎，人哋有喎，咁你仲嘈咩 ？O K， 就系嗰套咯，咁样五分四都冇啊，但五分四时间都冇啊。 但 系 嗰套我秒到爆啦，当时 系咩？ 扮晒而家系， 都系 即系眼高手低又作状，屌不知所。 但系都起码喂，即系你话独立片嘅导演，起码你都肯试。其他你真系哇，屌真系肉捻麻到咧，对白一路睇一路打眼震，大佬，唉，真系顶唔顺咯。咁冇计啊，咁。食正个势啊嘛， 唔系你包容嘅一个地方就系咧，香港咩人都有嘅，即系佢拱啲人入去睇嘅时候，佢未知道有即系十年出嘅时候嗰种 talking point 嘅，佢都即系熬紧底嘅，咁所以咧有得思考嗰啲，有得思考嗰套又摆落去，好白嗰啲又摆落去，咁变咗佢咁样嘅方法出到嚟。大家有啲唔同嘅，即係有人欣賞呢啲，有人欣賞嗰啲，咪好咯。 係啊， 十年好難有一次過成套咁樣評論嘅。係， 我跟住我嗰劇係俾人鬧咯，俾啲人即係嗰啲十年忠粉嗰啲，俾人鬧咯。係啊，就係咁樣。但係係咯，我覺得，既然你想用電影去講一啲你想講嘅嘢，其實就係你都相信其他方法未必 work 啊嘛，即係你覺得，即係我覺得你可以用你想用電影去講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你都明白，即係啲人自己去感受一個道理咧，永遠係最容易明嘅，就好過你即係好阿媽教仔咁樣講啊，咁就即係會爭好遠咯。咁但係十年又用一個電影嘅方法，又好平鋪直敍咁樣去，即係用五個故仔咁去講一啲即係。阿媽係女人嘅道理，咁我覺得唔 OK 咯，就係咁樣啦。 咁好難講喎，即係你諗下香港嘅觀眾，你拍套戲你係想乜先？你想一千人睇啊？ 係。咁佢呢套好明顯都唔係諗住即係，喂你唔係諗住收千鳩二千萬啊嘛？ 喂，但係喂嗱，你咁講真係唔公道。嚇！俾你係製片人或者你係導演，你係咪真係想？如果你咁講，即係五個古仔都係東禪咁啊？你認為滿意嘅講古仔方法咧？我谂佢真系一百万。 唔系我冇话要即系咁极端啊。 唔系问题就系因为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嘅能力都个好阔噶嘛，有啲人少少都接受唔到，有啲人好似你咁样咩都接受到嘅，甚至乎连盐嗰啲啊白得滞嘅。咁你作为一个卖钱嘅电影或者都要用钱拍嘅电影，咁佢哋保本啫，咁样只不过系。即系我觉得咧，呢啲你讲嗰啲好深嘅电影啊，或者唔好咁坦白嘅电影啊，边啲人拍呢就 Juno 佢老豆俾钱嘅拍。 即系 僵尸套到 饮佢玩系嘛？ 我觉得咧呢啲人先有资格拍你嘅片咯。因为俾我拍我都希望多啲人睇啦，冇理由希望拍套片得一百人睇啩。吓，系咪先？即系呢个人之常情嚟噶嘛。即系你自己曲线话自己高品味啫系嘛？ 我冇啊，讲做呢样嘢即系你 level max 啦系嘛？啊，抽下水先真系，系咯。咁但系都唔即系都冇话即系话咁多皮甩骨架啦，真系。 哦，咁我 咁冇嘅，咁我觉得咁佢。 我觉得既然呢套系一个工具嘅话，我觉得好啊，做得好啊，好嘅工具嚟嘅。 咁但系今年就即系树大招风都系玩呢样嘢咯。但树大招风就真系搏唔到啦，即系都系好睇咯，我觉得树大招风。 系我都冇睇啊，真系。 你快啲睇咯，你 iTunes 38蚊租啊嘛，睇完咁就都 OK 嘅，同埋即系开头我都唔明点解刘家栋会攞影。大佬咁电视味真系老老实实。 咩叫电视味先？咁你有 bias 啫，你俾一个未睇过无线嘅，唔觉得。 同埋就算系咁，但系就算我睇佢，即系佢都拍好多戏啊。之前即系佢系咯，咁但系我都觉得佢好难 carry 到去。但系佢树大之峰我做到啦，佢 carry 到即系佢自己嗰边嗰个古仔啦。咁我都觉得都合理嘅呢个赛果啊，叫做咁啊。就系咁咯，我觉得《树大招风》好似呢几日都会有戏院上噶，先睇。 哦，仲有嘅。 唔系，因为佢攞最佳电影，所以再上翻咯。 咁就係好似係又一成嗰間啦，有一成嗰間 Grand Cinema 同埋將軍澳新都城嗰間 MCL 咯。咁你哋如果即係覺得喺 iTunes 睇就唔 high 嘅，咁又唔想買隻碟，又唔想 BT 咧，咁就呢兩放假買飛去睇下咯。你哋去翻環亞嗰個 Facebook 啊、Instagram 嗰度睇翻嗰啲時間啦。 咁講到咧，頭先阿 Roger 話：哇，今日可以夜啲，咁我梗係唔認同啦。 冇計啦， 原因咧係聽日我要十點鐘去到機場要開工，都幾凄涼。呢幾日連續咧日都要開工，連續第三日啦。咁咧，我呢行又好賤嘅，真係，即係有工開又好開啦，因為咧即係非常之唔穩定嘅。咁所以變咗咧 都有季節性 啊。係啊，同埋最頭痛就係咧放長假咧，個中標嗰個消息太遲。中咗标，咁我揾 本身就唔知听日要开工嘅， 系啊，我要揾啲啲临时嘅 freelance 嘅同事都好难，因为我头先揾三个出咗埠， 哇， 一个就马拉，一个又唔知菲律宾咁样几个，唉，真系头好赤埋，咁所以咧变咗咧，听日都好难顶嘅，我预计，咁但系咧我同佢反映咗，喂，你咁问先通知。咁佢话诶，咁啊，你唔紧要啦，我哋又唔会太苛求嘅，咁样即系你谂下几惨啊！即系为咗个时间而迁就嗰个 quality， 即系而家好惨嘅，即系我都唔想交啲唔系我咁理想嘅嘢俾你，但系真系冇办法，咁所以就今日我真系唔夜得啦，嗱，大家老老实实。我12:30 啦， 半啊，仲我12:00到啦，就开始要读大家嘅留言， 准备招 生，系啦，冇错啦， 希望你圆到啦， 系咯，且咁样，我哋继续。 你知呢个过几钟唔够口啊，大佬。 我复埋个公事先，你讲多七句啊？ 点啊？我都系读下你啦，我读下啦， 你人下人读啦，或者你 我读啦，系啊，因为有啲人都我见啲人都投诉或者唔中意 Siri 读。系啦 ，PY Pang， 仲有林家栋，当年系咪串人张咩咩？系啊，嗰阵时嗰套叫咩？点对点啊？咁啊，有个好似系个 TVB 嘅女 artist 就做主角嘅，系啦，同埋陈豪啊嘛，好似我记得。咁啊，系咯，都系就系咯，即系林家栋衰咯，衰两钱重添啦。嗰阵时即系你讲真都系刘德华带你入电影圈，你先至即系有机会拍电影啫，唔系你仲拍 TVB 剧咁。未攞影帝喎，嗰陣時講緊，即係雖然 帶入電影圈， 係咯，咁你即係就算係啊，劉德華咯，係啊， 因為就有啲關係噶嘛， 咁咪都係唔啱咯。咁你自喂人哋 TVB， 人哋喺 TVB， 你自己都 TVB 出嚟，咁即係你有乜本事睇唔起人咧？ 佢睇唔起人咩？ 係佢串人哋，即係講人哋嗰度，因為點對點就係有啲獨立片嚟嘅，又有啲 budget 好低，但又即係出面風評都唔錯咁嘅戲咁樣，咁跟住即係好似即係嗰陣時喺度講即係頒獎之前喺度插科打韻下嘅，又即係扮到好似唔識人咁，好似鄙視人咁樣咯。咁啊，即係呢啲就就都係口臭啦。Learn Can 老實樹大招風真係好一般，我唔明點解攞咁多獎咁冇嘅。咁你咁都係時勢做英雄啫，因為佢又即係好重嗰種即係97前後啊，即係香港人你諗住即係適應大陸嗰套文化，點知哦，原來已經係唔受你玩喎。你諗住即係翻香港，咁點知原來即係嚇，即係北邊嘅即係強權已經殺到埋身啦咁樣。嗰種矛盾同埋唔想回歸嗰種心態，可能都中到啲人嘅。同埋佢入面咧好多情節咧喺度講大陸嗰啲貪污文化，又懶係講得中咁啊嘛。咁但係我覺得都係睇得過嘅。咁睇下你到底個感受深唔深嘅啫。電影都好主觀嘅。呢 project 始終無魚蝦自大嘛。你係講緊咩啊？你講緊咩啊？林家棟定乜嘢啊？Barry Chan， 金燕玲自己在商台炮的，只拍一日戏，只拍我、哦、就收风利是咁。喂，其实咧，我觉得呢啲即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身边有啲演员咧做啲，唔系身边有啲朋友咧做大约演员啦。咁咧，佢哋就好阴功嘅，咁啊，即系好似阿探长咁咧，即系又系即系有人俾 job 你做，你就有得做咯。咁冇你可以即系一两个都冇嘢做啊。咁即系就系靠嗰啲片酬。即係生活嘅啦。咁當然啦，我啲特約又唔係話好似金燕玲嗰啲咁大牌，即係可能佢接一部都六七位數字啦咁樣樣，即係可能 即係好天斬埋落雨柴。咁但係你即係佢呢啲風氣咪即係俾嗰啲導演咧，好易揾笨柒啊！即係就講話，喂，金燕玲都收封利是啦，曾志偉拍一年無名都冇收片酬啦，你使乜啫？你咪即係將就下咯，即係咁對嗰啲人就好慘啦！我就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咯。你話間唔時一次半次咁就話啫，係咯。金燕我知唔係第一次即係收封利是啊，或者甚至唔收錢啊去接片拍噶啦，就係啦 ，OK 啦你。 OK， 我记得 系咯，跟住阿 May，Hi 阿 May，Barry 贺岁片嘅演员都系碌人情卡，所以上年冇人做，呢个 TVB 大戏啊嘛，拍咗两套嗰个咩我爱香港啊，有一年嗰套好似系黄仁达编剧嘅，屌 黄仁 系啊，即系你失封利是，仲要失张红纸啊，咩无言感激，即系 TVB 先做得出啫，老老实实。Patrick 十年唔值最佳电影，正如奥巴马攞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政治表态啫。系啊 ，Jan Hernandez 咁又系Sharknado 系列，哦嗰套咩啊？哦咩即系有咩鲨鱼龙卷风嗰套咁嘅 gap 片。 Sharknado 哦 ，Sharknado 系啊，系列啲质素比港产片低好多，系啊，我都听过下呢套，好鬼 好笑噶，我都有睇， 当沟片咁睇。 但又唔够啲特技睇好似。 郑志成 ，Hi，Hello， 阿 Ken， 咪捻讲啦，如果唔系奥巴马攞咗诺贝尔和平奖，就未必有 ISIS 一早炸鸠咗佢老母。以美国佬嗰种野蛮外交，点会咁软弱啊？仲俾俄罗斯做大，诺贝尔真系好心做坏事。咁都系 less evil 啫。咁你就算即系美国自己喺中东嗰度，即係點講啊？有自己勢力咁係咯，即係叫做好過 ISIS 啊嘛。不過 ISIS 就更加冇人性咯。不過國際就唔熟，就唔好講咁多。Hugh 是老保哈好。Danny Hi 探長監製嘉賓監製唔喺度。 監製北上咗。 北上咗？即係做嘢。 係啊，冇錯，佢同我 mark 組啊要。 點解？ 即係佢 mark 大陸嗰組，我 mark 香港嗰組。 哦，就係你頭先講。 即係今日同時間要，因為我哋要拍四組戲完成嗰條片。咁其中有兩組係大陸嘅，兩組香港嘅。咁我冇回鄉證嘅，咁我冇得揀，我局住喺香港揀，即係拍香港嗰兩組。咁佢咧就連同另外一位 freelance 導演 cameraman 就上去拍另外一組。 OK。好，阿廣，我覺得十年值錢在你敢唔敢拍呢類戲，成個電影界包括。观众都是向他致敬，因为很多人都很有共鸣。我想十年后，不是十年都没人，之后十年都没人敢拍这类戏，那未必是健康的这个风气。即是好像以前无间道那样嘛，即是一见卧底片掂，就之后那五六年都是怒拍卧底片咯。那你想不想这样？即是我就觉得，你就即是我觉得不是说你有个光环，因为你很敢讲一些大家都即是敢怒不敢言的东西，咁就好电影喎，即係我得两样嘢嚟喎呢个。阿 Barry 沉默好睇，但好少线，好少影线上。係啊，但之前好似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有 screening 㗎喎，不过你错过咗，因为宣传都唔多。呢个咩啊 ?Renuts Camp, 好开心，冯士龙俾人串出道系边个位啊？唔知道。阿广可以咁讲，都值得俾个你可以咁讲，第一个敢拍都值得俾个奖你啦。咁系咯，我答咗你啦，头先。Patrick， 俄罗斯做大都唔系好事，而家美国、中国、俄国三国鼎立，好过美国一国独大。Hugh 是老保，两位 AV 达人好嘅。我哋上次都系讲咗咩啊？讲一啲时间啫。 系咯， 我都唔好达人，都系都唔系识得多。读埋呢个我哋又讲其他嘢啦。阿 Ken 树大真係林家栋做得最好嗰种心狠手辣，仲想杀黑仔嗰种挣扎，同失惊无神刀仔割你颈。反观陈小春演出小丑味，冇机智冇霸气，任贤齐就唔够霸气，讲粗口都唔讲多句。我就觉得呢今次就係、是、我觉得陈小春条线呢就冇乜嘢讲嘅，佢又扮张子强嘛。咁但係佢又即係好似想扮到即係好似 Joker 咁樣樣呢，咁但係又好似都冇嗰種恐怖囉，即係好似好滑稽咁樣囉。 佢拎個嗰啲大陸嘅委任證出嚟驚啲。 边个即系咩咯？哦哦，咩惠州政协啊？我乡下惠州大王，冇霸气冇机智，任贤齐就我都揾任贤齐做贼，系咪真系靓仔嗰啲咧？我 系咪因为佢有口音咧？贪佢？ 系咯，叶继欢都有口音噶。 系 叶继欢系大陆 口音啊，好似 系啊。但我觉得，任贤齐真系好难投入到系个贼王。 因为任贤齐又几奇葩噶，我明明系台湾人走嚟香港发展。但又不停咩人俾機會佢發展嘅，因為好多時你一隻碟唔得，第日都會走得噶嘛。 嚇，咪金剛都攞幾 TVB 大佬 ，TVB 啊嘛大佬，TVB 佢揾到錢大佬 ，TVB 嗰啲人係即係 TVB 其實好包容嘅大熔爐嚟嘅， 係嘛？ 喬寶寶又得 嚇， 即係總之你唔係本地人都得。 咁喬寶寶係即係佢擦香港人鞋嘛，咁佢擦得開心咁 啊！香港人真係好中意俾人擦鞋喎，真 係。系啊，即系好似好似你上次讲 O.P. 嗰单嘢都系， 系系。 喂，大佬咁人哋，即系虽然佢讲嗰啲 comment 系真系可以修饰下嘅，咁但系香港系好闷，有咩错咧？我想问 下。我觉得 O.P. 佢都识得修饰，就唔系 O.P. 啦，大佬。即系好多香港人当时盛赞佢、激赞佢，因为佢唔识修饰啫嘛。因为讲出去台湾好实际嘅嘢，同埋佢唔修饰啊嘛，嗰种个性啊嘛，咁而家就输打赢咗啦。 讲你就唔得啦， 系啦，冇错啦，即系人哋打尖排队打后面嗰个尖，你又哦随便啦随便啦，点解人哋打喺你前面啊？ 都老母打尖咁样样， 即系啲名 打紧你啦，系啊， 香港人咯， 系啊，咁但系听闻咧，阿 O P 系有亚视保家证嘅，咁我唔知真定假，即系有人讲咋咁啊。系咯，咁大家就即系都体谅啦，系嘛，系咯，咁我觉得系咯，即系头先讲乔波咪就系咯，即系人哋擦你鞋就即系系咯，唔知点解，即系好，其实嗰啲基因咧都系好大陆人嘅，即系人哋赞你两句咧，你又飘飘然。 哦，上次咧我讲啊，我有望住有咩人 like 同埋 like 我讲 OP 咧就又摸七八个， 咁快 即晚嘅，即系我一节目之后咧就好多人 like 潮啦。而家应该唔止，应该过十 个。唔系你一个国际城市，使乜咁介意人点讲咧？我觉得香港换真系哇 fair comment 喎。 系、哦 哦、你礼拜六有咩做啊？我问下你哋啊。 咪咯，除咗打机之外，你嘥咗时间喺边咧？ 咪咯，未 翻工咯。 咪咯，未日谂行商场啊，睇戏啊，唱 K 啊。 就算我咁多假期咧，我都觉得 OK 闷嘅，因为。有时我做呢一行咧，你冇嘢做嘅时候，都最好都系做咁嘅，即系预备定好多嘢或者找人哋啲数啊，都 feel 到密晒嘅。我都人人去旅行嘅呢两个月，我都行家，尤其是个个都去晒旅行啊。点解我仲喺香港？ 喂，香港唔闷，点解你咁中意去旅行啊 ？Exactly， 咪咯，就咁简单。咁人哋边度讲错你啊？大佬啊，真系你唔肯面对现实啫嘛。 你又唔甘心去行山，去公园坐弹吉他。你又硬系中意去嚼人哋啲樱花啊，食人哋啲海产啊咁样。 跟住咧，咁我哋咁嗰啲网民咧，咪好啦鄙视嗰啲自由行有钱大晒啊，又讲到真系好捻不屑做嗰啲生意咁样成嘅。跟住咧，我嗰日系睇啲 forum 咧，即系高登嗰啲咧，到阿 OP 咁讲咧，话哇屌你嘥啦台北，你有我哋香港啲游客咁有钱，哇屌你老尾，即刻唔捻记得晒咧，闹嗰啲自由行嗰啲人嗰啲嘢喎，大佬。 系啊， 系啊，即系平时喺度要，哎呀真系都系金铺啊，即系食嘢贵啊，跟住又话咩，跟住到阿 OP 讲一讲咧，又话人哋嗰啲游客穷。哇！真系大佬，真系咪失忆噶？ 佢话咩游客穷啊？ 佢话台湾嗰啲游客冇香港啲咁有钱啊，冇咁使得钱、啊。 香港我系多大陆人啫，咁事实上有 fair 嘅呢个。 系啊，但你又秒喎，跟住咧，人哋攻击你，你就攞呢样嘢即系当翻系一个优势。 我同埋觉得香港好得意嘅，即系一接受到人哋批评咧，佢就可以臭虫理论嘅。 系啊， 就系话 人哋都系咁啦。 唔系咩？台湾有一选，咪系打交？选到蔡英文又点啊？即系人哋话你冇得选，你话人哋有得选就咁样咁样，咁嗱你再拣都镬啦。你冇得选，同埋人哋有得选之后又打交，咁你拣边样啦？ 人哋打完交之后都可以唔选佢，香港有35个，即系你唔选佢都唔得。 所以咪嘥气咯， 嘥几时？ 我最近有 大家都系中国人，屌下先。 系啊，笑什么啊？真 系咯，边个分得那么细啊？ 50步笑51步啊，简直 劲啊！呢个。 喂，我最近有件懦事真系超懦。 咩啊？ 咁我以前我有啲朋友熟嗰啲都知我以前咧第一行咧就系做 band 房嘅， 系 即系去一间嗰阵时啊勉强叫琴房，其实佢唔系琴房，嘅 band 房或者 rehearsal room 嘅录音室啦。 嗯， 咁咧我就喺个即系同阿家驹同埋加强嗰一辈，我哋都识佢，佢都喺度做嘅。加强就系我同事嚟嘅。 咁嗰陣時喺嗰度咧，識落一大班咧，今時今日有名望同埋仲係做緊幕後嘅 musician。 即係講加強嗰度嘛？ 即係嗰陣時有份工，即係嗰陣時加強更加。 咁點解依家有件事好攞咧？ 咁咧就有班好大班人，即係加強其中一個嗰班人，即係其他啲咧就做咗監製啊，有咗藝人嘅經理人啊，有啲咧就做咗歌星啊。有啲就中咗樂師嘅，咁佢哋咧即系喺 Facebook 度見到成班佢哋仲係好 friend 嘅，咁我咧就耐唔耐旁邊可答一兩句爹嘅啫，咁大家嘅記憶咧就對嗰啲人嘅印象咧就全部都係講30年前嗰啲人啊，嗰條肥仔彈吉他細個好勁嘅，我而家做咗監製咁樣其中一個啦，咁嗰個我睇嗰陣彈吉他好勁嗰個肥仔咧，就突然間咧留咗句 status 咧就話鬼國。俾我都唔去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 係， 咁咧當時我都仲未知道聯合航空嗰單嘢嘅。 哦， 因為我 miss 咗，又我瞓得晏，瞓醒。 係， 咁跟住咧，我見到鬼國仲即刻搭地。 哦，佢講，哦佢嘅鬼國就係美國。係 啊，冇錯啦。咁我見到鬼國，我即刻搭地啊！竟然之後嗱，我當時啊呢啲人成日都咁鬼離地，一講政治就即刻話唔關自己事咁嗰啲嚟噶嘛。即係我亦都唔會同佢講政治，因為即係音樂圈咪音樂圈咯，係咪？ 嘴啊，費事啦， 係啊，即係費事傷和氣啦。咁我見到鬼國，我當時我仲好欣慰啊！你終於都認同， 有人覺醒啦！ 佢終於都認同嗰個係鬼國啦，即係我懷疑，我即刻諗好多嘢，唔通佢翻大陸俾人即 係你揾 下個錢或者俾人侮辱過，因為咁點知咧跟住我就留言，我話哼，我咧就卡都剪咗幾年啦，好彩都未餓得死咁樣，咁我留言就走啦。 我 feel 啦，我翻嚟， 咁我留言就走啦。點知咧跟住？有其他人留言，我会睇到噶嘛？咁我越睇越唔对路， 睇咁得意都话美国鬼国。 有个咧就话之前选咗个有色人种嘅总统，但系佢哋都系喺度歧视我哋啲唐人咁样咧，仲系觉得唐人俾人歧视。咁有 咁你选个总统有乜咩价值观变晒？ 即系话佢咧，你以为你好开明啊？选咗黑人总统，你咪又系歧视种族歧视咁样？即系因为黑人都歧视唐人啊嘛。咁但系佢唔谂下唐人点解俾人歧视喎？ 系， 即系啲大陆人咁嘅德性，大佬你唔歧视佢都唔系人啦，大佬。 系啊， 咁啊一路越睇越唔对路，死啦，出唔出声好咧？ 系啊， 咁你一路跟住话系啊，我读中学嘅时候啊，唔系我读大学喺美国咧，无端端有人有个黑人话 yellow pig 啊咁样， 系， 哇，唔对路啊，唔似中国喎，一路睇落去，一路睇，跟住我，喂 ，sorry， 真系唔好意思，我见到鬼国，我以为你话紧中国添。sorry 过路咁样， 咪点咧咪算啦， 掂唔到噶嘛，你 咩即系太土，可唔得咩？你留言啫嘛， 得嘅咩？ 啊，得， 我冇所谓嘅，咁咪讲到明啦，即系因为有个人咧直接 reply 我， 系 佢话我都系啊，即系完全， 即系佢都柒咗， 佢系唔系？可能佢话剪咗个美国护照， 咁勇武， 佢话完全认同你咁讲，咁我都要同嗰个交代翻噶。咁我路过啫，唔好意思啊，即系 sorry 入错咗咁样，真系柒到咧，跟住冇人再搞我啦。 冇啊，咁你跟住头先你讲话，即系歧视台啲，咁我啲时候香港人切割咯又，即系我香港人嚟啊，系啦，啲大陆呢即系乜乜成成咁样，但系其实人哋就唔会分到啊，即系美国人就，跟住我听过啲好天真嘅讲法。 喂，咁啊嗱，我唔认同啊，讲下先，即系你分割唔到，你自己都要分割噶。 分割唔到自己都要分， 但只不过你分割咗。 唔系佢，我分割意思系话，即系唔系话个事实上嘅分割，系觉得，嗰啲行为我都唔会做嘅，但系实你哋自己都会做。 唔系，人哋点样睇一件事，咁我的确真系同大陆呢系唔同啊嘛，即系我同嗰啲大家见到嗰啲，即系我唔系话歧视佢咁简单，即系唔系净系话简单歧视，根本我哋系从来同共产党系冇任何关系噶嘛，即系我呢一代啊，你又唔敢讲啊，你都有普教啦系嘛，你嗰阵。 我冇啊，嗰阵时 冇，即系 我读紧小学嗰阵时， 即系完全系冇，即系文化上完全冇瓜葛噶嘛，即系咁，所以我好大胆，我觉得我香港人，咁即系嗱，好多人就即刻玻璃心啦，即系你咪系中国人，喂，咁你最近唔知你有唔睇台湾，佢哋有个 announcement 民间嘅，就系佢系台湾嘅美国人。即系已经第一代去咗台湾就落地生根嗰班，佢全部 proud of 中国人，唔系台湾人，就叫你唔好叫佢中国人。咁新加坡人佢都系华人嚟噶，咁试下你问佢少什么话唔通？有冇新加坡人认自己系中国人噶？冇噶嘛，因为本身文化系唔同啊嘛。咁即系有啲觉醒咗或者 即係知道共產黨咩料嘅中國大陸人，我覺得佢就真係好比較難堪啲啦。原因就係佢真係冇辦法，我唔認同個政府，但係我焗住喺度受苦，即係我亦都好，我亦都好即係替佢難過啊！即係我哋其實個命運同佢哋都一樣，但係問題上連你自己都唔去分割咧，咁人哋點樣覺得你，我都係兩回事嚟嘅。 嗯， 即係我認為係咁啦，當然。咁睇下你點樣睇，即係我覺得。共產黨即係好多台灣人，我第一次去咧，佢都覺得咁你共產黨香港咪即係共產黨？我話唔係喎，你知咩？你一國兩制啊咁樣，即係你態度上你都要分割噶嘛。即係你既然咁唔中意佢，兼夾原本我自細到大我都唔係受影響噶嘛。係咁樣問題咧？你覺得？ 問題其實國族呢樣嘢就好主觀嘅，即係 唔主觀。 唔係 ，no 都係好主，即係你譬如香港呢種複雜嘅地方咧。你各一個背景都唔同， 唔係啊個問題個分別，我講俾你聽，分別喺邊啦？你咁講亦都冇錯嘅，但係有分別嘅。個分別就係啲人讚你中國嘅時候，你又要開心講話你賤格啊嘛。即係你人哋讚你又舐，就係哇中國人真係幾堪勁啊！喂，但係人哋話你大陸呢，你又幾夾夾喎？即係覺得個問題喺呢度啊！即係人哋讚中國，我唔 佢唔係認同我身份咯，佢認同我啲榮譽咯。 唔係係啦，冇錯，即係 高威亨頭 嗱，我哋識好多朋友都係咁嘅，讚你就梗係乜都好啦，嗰啲人。但系啲人批评你嗰啲，咪变咗仇人咯，就系咁啫嘛。或者成班人有人弹，有人赞，咪拣赞自己嗰啲做朋友咯。 同埋有个风气咧，即系之前嗰啲咁嘅，即系中港矛盾好鬼行嗰阵时咧，咁啊，我记得好似旧年定前年啊，讲即系又讲啲咩去唔去六四嗰啲问题啦。咁啊，我记得黄之锋咧就话自己即系都爱国啊，都系中国人啊，跟住咧就俾嗰啲本土派呢，唔知周树峰定边哪一个呢，係咁话佢即係你做咩要爱国啊，做咩中国，即係我觉得呢啲又好无谓。 咁细路仔算啦。 唔系细路仔算啦，即係个问题系即係其实人哋个背景你即係识条春咩，咁如果人哋即係个家族都喺，即係我唔知啦，如果个家族都系大陆嘅，或者佢自己本身都觉得即係我覺得對新聞認同呢個理解就個個唔同嘅，冇乜得好拗嘅。你又即係最好就你唔好走去試圖說服人哋啲咩人，人哋都唔好說服你，咁就最好囉。即係你逼人哋話，你做乜？即係話你如果話即係中國，喂，然後自己係中國人啫嘛，冇壞你啊嘛，大佬。 喂，同埋你覺得就算大陸嘅人，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你唔係一定要因為我係中國人而要讚中國人噶嘛？係 啊。 咁你都可以唔滿意自己行為噶嘛？係 啊。 咁你亦都同時可以自責噶嘛？ 係啊。 咁但系香港人就系、是、或者好多有啲中国人就系、是、因为挂钩啊嘛，喐啲有亲啲咩嗱，你系咪中国人啦、啊？喺上面啦、啊，唔系香港，香港冇听过，好彩 有噶，保钓会会噶，阿牛嗰啲 白痴，你系咪中 国 人？ 黐卵 线 你系，你中国嗰啲嘢唔系你嘅就 系 大佬， 斗就算你认系啦， 系啊， 咁我咪一定要包容先，唔一定噶嘛， 系啊， 即系将呢样嘢划成等号啊嘛，嗱，即系好多人都串交我话，屌你咁你血都系中国人啦、啊。So what？ 嗯， 咁我唔认都得噶嘛，我根本就唔系嗱，因为如果中国唔系俾共产党垄断咗呢个称号咧，其实我冇问题嘅，即系你话咩人咪咩人咯。喂，但系我真系老老实实，即系你同班同学有条赖屎嘅，臭卵到扑街嘅， 我唔系嗰班友 嘅。你尝试离开个班房系咪先？ 系啊系啊， 你离唔开，你要整个表情啩。 系啊， 你冇理由仲笑咗，我因为我呢班嘅赖屎咪赖屎咯。即系你唔可以咁噶嘛，你亦都即系我觉得，就算即系大家系中国人，咁我哋都必须要指出中国而家发生啲咩问题，共产党令到中国变成一个咩国啊嘛， 系啊， 咪就 系 咯， 系啊，同埋系咯，即系都系好样咯，即系你即系唔好试图说服人哋啊，即系话人哋，即系你应该系香港人啊，你应该系中国人， 咁 即系呢个 咁堕落就系至今嘅，就冇人逼到另外一个人堕落嘅。 唔系你即系咩？即系话 即系你 认中国人就 唔系，即系唔系话唔好讲中国人啦。即系你听讲唔好逼佢就话英国人咁样，你明明唔系英国人，或者你觉得英国好喇喳，你都要认嘅，咁咪自甘堕落咯。即系如果你系鬼佬嘅话，咁你认系英国人，但系我唔 power 英国人都得噶嘛，即系有呢个选项。 但而家香港人话你咯，你唔 power 自己香港人咪话你咯。 咁呢啲 咁你唔系香港啊？ 呢啲咪就系放弃咗一个选项咯。 系啊， 即系呢啲咪自甘堕落。 咁我亦。即系点讲啊？啲左交讲我系世界公民嚟噶嘛？即系我只系即系去相信或者支持一啲我支持嘅价值咁样样，咁都得噶嘛？系咪先？咁即系好狭隘咯！即系我觉得呢啲所谓咩啊？即系身份认同嘅观点，香港人就系咯。 咯。 系，喂，读留言啦，读到边度先？ 读到哇，好好似都两位 Eden 好。树大、哦、，OK， 小灰灰，树大招风，因为有贪官话题被大陆禁咗，系啊， 呢啲咁嘅大陆政府，屌令到人冇尊严， 都讲得好啦，好啦，点讲啊，都好扬啊，讲得。 嗯、 Auntie Forecast Eddie， 你 Eddie， 我 Hello，、 嗯、 Patrick 大牌议员就成千万，金取英就收信就收信啲，唔使食饭咩？系噶，咁你咪之前咧早几日，你知唔知？你听过天比高？ 听过，嗯、我识人喺里面做啲。 知唔知嗰单嘢？ 梗系知啦，我上一集都有讲啦。 系咩？ 即系请个美术员，但系咧以公正质。 黐捻船，大佬你收咁捻多，佢收嗰啲资助。 马会钱啊嘛。 咪系咯，即系佢系即系应该冇，即系好似好气量嗰啲咁样。屌你！ 哇，好气量冇咁衰啊，真系。 系啊， 好气量就令到新一代嘅儿童品味低俗咁解嘅。 啊，系啊， 同埋佢。成日都即系自己咩把口咩都讲得出，讲到好感性，但其实自己攞紧着数就靠啲僆仔。 有作状，同埋咧嗰阵时天唔系嗰阵时好气量系臭多点啊！直头咧系戏剧界，你入过好气量都唔肯收。 系啊，应该 好卵癫嘅系啊。跟住好继续，阿广阿林家栋因为冇人俾佢做主角，先令人觉得佢唔得。继做戏，佢好过佢老板刘华咯。诶、欸，我认同我呢、這个、 嗯， 而且我以前有问过刘伟强点解风云唔跟原著拍，佢都讲明拍戏系俾全香港人睇，唔系俾马 Sir 廿几个港姐、廿几万港姐睇，可能解释到你话十年一拍到阿妈系女人，或者咯，但。真系唔好意思，十年真系，我觉得系 TVB 质素啫。如果讲表达手法上，唔、嗯、好意思啊 ，Danny， 本人中意科幻题材电影，对于港产片真系冇乜兴趣睇。 咁、嗯、本地科幻片你都可以睇呢个《百变星君》嘅，同埋有套刘德华做机动警察定唔知咩？ 我嗰套咩？飙飞天， 两套都系王晶嘅，天才真系。冇得惊，天才 有周星驰都拍到屎咁，都 天才即系天才真系。 好，Henry， 今年嚟去到呢个级数，其实都唔系为钱，过气瘾啫。有阿苏照住唔使休， 阿苏未必照到佢啊。其实阿苏唔系我 friend 嚟嘅，只不过佢即系我有合作过啦。因为我唔敢乱认人系 friend 嘅，大佬。 都系都啱嘅。 又冇即系冇倾嘅电话冇成。 系啊，冇似有啲社运人。 我有倾嘅电话去搵我先倾啫。 就公事啦，系嘛？ 就并唔系啦，就并唔系啊！阿苏话点啊？食过咩啊？呢排 喂，出去食饭啦， 即系完全唔系呢啲。 Okay. 但系咧，竟然阿苏个老友泰山咧， 泰山啊， 佢话哇，阿苏亦喺街认得你啊，佢真系当你朋友，因为平时唔认得人嘅。 佢啲傍友嘅大佬，即系听下算啦，真系。C M John Hello 两位，上次听嘉宾影废墟，小弟都有去探险，有个不空公开嘅群组同埋。專業叫城市遊走，大家交流下，我就唔再喺度開名啦。嗰啲地方就，因為上次都俾人秒，因為上次 我因為開咗名，啲人就踩爆啊。 係啦， 你有幾多人聽㗎？究竟冇扮勁喎。 咁你有幾多人聽咧？又冇有幾 多人聽咯？ 咁但係都唔應該啊嘛。 百幾人聽， 你要尊重個原則先得㗎嘛。 嗯， 好啦。阿 Ken 冇撚錯，東莞仔開始我就覺得林家棟係生曬。即系咩东莞仔啊？ 东莞仔即系林家栋个角色。 我黑社会真系自出系佢。 系 哇，好耐好耐冇睇，唔系好耐之前睇过，冇乜印象嘅、黑社会。PYPan 自 Q 真系金刚，净系摆佢出嚟笑笑，佢广东话唔正，咁多年都系咁。 但系佢其实好流利 嘅，系嘛？你讲 扮声嘅啫，我屌、啊。 好 ，Henry 港珠一向思觉失调。阿广，香港人其实都几玻璃心。Ken 罗渣你都应该好耐冇夜蒲，乜仲有人唱 K 嘅咩？都冇乜广东歌，我真系好少听人约唱 K， 落巴唱几句有。 哇，落巴唱你咁有表演欲啊？ 哦，唔系，同埋我 因为巴冇房噶嘛，咩唱俾、啊、唱俾全世界、 其实冇人理你嘅，讲真。 唔系你需要到人啊嘛，问题系你嗰啲人想理你，但系即系唯有当唔理你嘅真系。 咁啊系，喂，同埋都唔系，都好多人唱 K 喎，依家仲即系。 唔系，我净系知道食生蚝，午餐都唱埋 K 都唔知288。咁我嗰度，我嗰日都同朋友倾开，哇咁鬼 M K 嘅，唱 K lunch 仲要食生蚝。 跟住我朋友，我都试过，啊，唔好意思，我系 M K 啲，但系我又唔介意，好在。 但系咧，你如果真系去唱 K 咧，都唔系咁易揾房喎，老实实。所以你话少人唱 K， 我就唔好认同，真系。 哦，因为佢个圈子同你又唔同咧，可能。 系啊，即系我都少唱 K， 但系你要约都几厉气，真系老实实。 系。 Tomo Chan， 郭公道， 欢迎你啊， 系咯，阿 Sam， 欢迎你啊，第一次听。Gary Leung，Hello， 我是加拿大 Gary， 今日好似有少少爆咪，少少爆咪喎。 哦，咁啊细声啲啦。 阿 Mike， 探长中港分割论合理。Windy， 绝对要分割，我只是香港人。Henry 一句讲晒输打赢要。Candice 会认同探长赖屎理论。的确，我以前公司有个英国人都唔中意自己英国人。 系。 系啊，冇个身份认同真系好主观嘅咧。 系。 Wilson， 探长罗渣两位好。 Hello。 系啦，Con 呢个点读 ？Sorry，Con Resol 啊， Con, 你觉得巴嗰场鬼唔鬼？我巴塞嗰场，巴塞做咩啊？我输咗俾祖云达斯三比零，咁唔知喎，咁可能睇下，咁咪睇下欧洲足协补唔补送佢咯。 系，我今晚条数麻麻地，我得百几人啫嘛。 百几你好喎，好喎，以前喺土瓜湾嗰阵。 咁但系我早几日唔知点解突然间多 二百啊嘛。 我知啊，一讲是非咧，啲人就出声咁样。喂喂，探长讲人是非，我 又 点？ 有讲 又嚟啊喂咁样。 但系嗰个我上都有听啊，有个都几惨喎，即系阿戈顿都。虽然我觉得佢你我听 嗱，我就唔觉得系会惨嘅，因为一个人咧即系咁 Q 自大同埋咧。咁歪理横飞咧，好难会惨嘅。佢嘅感觉啊， 歪理横 系啊，即系佢嗰种，佢觉得啱就啱噶啦嘛。 啊， 即系你无论佢， 我做网台都系咁噶啦。 咁你唔好啊，好错我 你唔系咯， 我超过咗个班房太臭啦。 俾我操场嚟嘅， 系啦，我已经落咗教员室，叹冷气。 啊，你哋慢慢夏天先开廿五度先开冷气 咯。系啦，冇错啦。 啊，所以系咯，咁你做网台都系咁啦。 系 不过我都有句咯，即系你上次讲嘅，我唔知系上咗开名，咁唔好开名啦。 唔好开名啦， 即系我上你讲嘅人，即系喺佢喺旧台嗰阵时都咩啦，都系成日俾人话啦。佢嗰阵时有讲言论自由，跟住就。 哦， 系啊，就话你唔中意听咪唔好听咯，唔好讲咩咁你咁个问题，咁你多人听就有人插你噶咯， 系咪即系打尖理论咯？ 系啊， 后面有打尖啊，唔紧要，你排唔知啊，睇唔到， 系啊， 咁但系人哋睇你前面， 咁你咪唔好听咯，大佬，咁你嗰阵时讲咩啊？即系四个人四支咪啊？ 唔知一人一支咪啩？ 一支咪咁你可以喺自己节目度怼佢噶嘛？咁佢就自己客仔噶嘛？咁有乜位咧？ 同埋又见唔到面嘅，佢哋唔知点解紧张？ 系咩？ 见唔到都唔系同一个地方录。 哦，咁样噶？ 系啊。 切，咁你有同一个台咩意义？我唔明白。 咁唔系咁讲嘅。吓，意义并唔系， 系咯， 即系意义。你觉得佢成日嗰台人都要成日听勾嘅？咁金英嘅话未见过你咯，唔系就同你唔熟咯，以前噶。大家都做花生台， 政党又唔同喎，即系政 唔系，即系大家都做花生台，咁点解你又同佢唔熟咧？佢话 唔同嘅姊妹撞唔到咯， 咪就系咯，咁佢哋都一样。 但 系 个问题，但系佢自己有自己地方咯，咁即系 话唔系佢几个地方吓，因为嗰个地方唔系成日招呼到任何人嘅 吓， 咁解啊嘛。 个地方哦，即系嗰个系某人个做生意地方， 咁所以变咗几个地方。咁我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即系觉得。又即系变则通啫呢样嘢，即系我觉得有几好嘅呢样嘢，因为难得有唔同嘅人嘅朋友又肯付出嘅地方，或者唔同嘅主持又付出嘅地方肯俾人录，咁我觉得系一个冇网台一个好似花生台啊 D 一百咁有个地址，即系其实分开都得嘅，灵活嘅。 哦。 咁只不过有啲过分保守嘅人就接受唔到灵活啫，即系譬如以前城寨都接受唔到噶。我度又开个支咪，唉，好难讲啊。 即 系 觉得有派系咁样啊？ 唔知啊，可能觉得我唔明白，你真系搵人问下佢哋，我唔明点解佢咁反感。我觉得主要系为个人嘅问题咯，即系某啲人零舍麻烦嘅，有地方俾你又唔嚟，又要去又话嫌远又剩。 哦，有咩唔好啊？咁又唔使灯油火蜡 嘅 剩啦。 呢个权力嘅问题啊嘛。切，系咯，即系你，譬如你个仔都未成年嘅，即系而家你生仔，佢成日都唔翻屋企瞓嘅，咁你都唔开心啦。 哦，明白，即系睇唔住咁样 啦，系啦，冇错啦， 即系起飞脚， 冇错啦，惊你讲个坏话都唔知咁嗰啲啩，即系有啲人自信心低起上嚟就会咁噶啦。 我到依家都唔明白，即系到底你话即系除咗赚嗰啲，即系依家就可能有得赚下货金啦、捐钱啊嗰啲啦，咁、到底即系网台做啲咩利益，我都睇唔明白，即系你好难做到大生意噶，好难令到。 所以咧，有啲最资深嘅咧，咪就系靠网台都赚到钱咯。我哋呢家唔明啦，即系最资深边个网台啫？ 边个网台超过十年啦？ 超过十年， 得两三个啫嘛。 哦， 嗰啲咪知道点样赚到钱咯？ 改咗名嗰啲咯。 系咯，嗰啲咪知道点样赚到钱咯？我哋梗系唔明啦。 系嘛，咁我系咯，即系我即系咁嗰啲咁，我反而你咁多冲突嗰啲，我就都可能明白。但系你头先即系我哋讲嗰个就。 系喎，嗰、那个其实咧，我明嘅系人性嘅问题啫，即系我唔妥你嘅，你做乜都唔得嘅咁嗰啲咯， 吓 系咯。 咁讲咩争取民主嗰啲我都唔明，即系你都唔信、 哦、争取民主， 你都唔信呢啲价值。 争取民主有些少基本性嘅分别嘅，即系佢哋嗰种咧，即系争取民主里面，譬如啊民主党同公民党又点解唔合并咧咁样？原因就系本身个理念有啲唔同啊嘛，即 系 有啲人。我哋一条队嘅讲啲嘢，一定口径一齐先至可以发声嘅。咁我又唔容许党内譬如汤家骅咁样。咁你觉唔觉得公民党过分包容佢咧？曾经 绝对系咯， 咪系咯，即系佢哋就咁解啊嘛。 但系问题，网台系不必噶嘛。你攞个证攞嚟比又唔同，即系你两个，即系两个组成嘅原因都。 就係有人個理想就咁崇高到咁噶嘛，可能你唔可以 即係諗組黨搞網台， 即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話佢唔係噶嘛呢樣嘢，即係佢諗個諗法就係咁啊嘛，即係觀念上可能係咁啊嘛。 以前花生台有啲人，即係我做花生台嗰陣時都有啲人咁戇鳩嘅，即係覺得有啲人講咗某啲嘢，或者請咗某啲人嚟，或者某啲人講咗啲政見同。大为唔同嘅，又觉得哎呀，都系仲俾佢做啊！ 诶，咁揾钟树根上嚟嗰啲又得嘅，点解？ 佢都唔知点解嘅啫。 有冇人讲过？ 我唔知啦，因为揾钟树根嚟嗰阵时咧，我已经唔系即系已经冇理佢哋，即系管理上嗰啲嘢。 原因揾钟树根上嚟嗰个系金主啊嘛。 吓、 啊，咁 但 冇啲人咁讲咯。 佢哋有啲人都系即系。又要陶生即系出钱，但系要俾气佢受，都系。 哦，唔系，咪就系因为陶生系金主，咪冇人话钟树根嗰单嘢咯。 吓， 即系喺第二个台都系咁嘅，其实。 咪上次咪讲过咯，即系阿上位呢度噶啦，阿 Annis 咪系咯，即系佢嗰阵时，咁佢系点讲啊？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即系留意开噶嘛？ 系。 咁佢即系嗰啲观念就比较一般香港人噶啦。咁跟住有一排，即系嗰排咧，好似就嚟雨伞啦。咁佢又即系喺节目度讲两句啊，咁样跟住有啲主持听咗咪秒咯，话喂叫佢走啦，做咩要俾佢喺度做？ 哦， 咁个问题 哦，咁嗰啲系听众嘅意见啫，系嘛？ 唔系听众意见，主持嚟噶。 哦，喂，不如我哋唔好讲太多 insider 啦，因为我开个九吹廿四又唔系招呼翻嗰啲好中意听是非嗰啲人噶，我其实唔想 即刻升啊，即系多廿几个真系，你真系悲哀啊！ 我好悲哀噶，即系我唔想，我其实唔想招呼佢哋噶。不过有时即系个界线就系、是、咧，有时我想发泄，我想愤怒嘅时候，咁我利用咗佢哋嘅注意。咁但系当我个人哇，即系个心情好平复嘅时候咧，我觉得。多余都讲呢做乜啫？呢啲真系输低人嘅。 读下先。啊，王建鹏 ，hello， 啊 Ken， 两位开始讲 AV 啦，应该女性会上次讲咗啦，已经。 系唔可以讲太多，因为好唔尊重女性嘅。 系咯， 因为一讲 AV 嘅情节，我就好深入噶啦嘛，大佬。 小明坐火车 ，hello， 啊 Windy， 过十二点可能多人，哇，即系叫你 OT 喎、 ，sorry 啊，真系。 P Y Pan 即刻屌下隔篱台先啦。 哇，你个仆街！ Patrick 又讲足球 是非 啊 ，Roger 肯定曼联欧霸冠军信不信由你，我就冇乜信心咯。四强应该冇问题嘅。阿广，今集又俾个是非题你，点睇 Eddie 上同张秀贤上奶粉烧边个奶粉烧？ 哦，即系佢话萧公子咧就系奶粉烧，个原因咧就系、是、好似佢有啲 project 系同佢个竞选办合作，定唔知同佢个班底合作咁、 哦、 样。咁就於是乎又扣咗帽子就叫奶粉燒啦。 唔係咁，我諗可能即係阿 Eddie Sir 同阿張秀賢，即係咁佢哋自己知唔知有一件事？知唔知人哋即係識唔識阿蕭公子咁多嘢又唔知嘅。 係啊，冇錯。 係咯，可能佢如果知道啊，人哋有幫阿奶粉，即係奶媽做嘢，咁可能又有第二個諗法咧。你呢啲又即係過分解讀嘅。 哦，因為我都同個同事解讀過 Eddie Sir 點樣揾佢，咁可能又唔係，即係可能咧有時咧。即系有啲人成日利用敌人嘅敌人咁嗰啲咧， 哦， 即系嗱，我觉得呢啲真系无毒嚟嘅，真系唔系讲笑。 系啦，好，跟住到咗边啦？史浩克04欧霸冠军唔知咧。好，阿 May， 听日开始四日假，啲人去咗玩，唔系啊，就升紧啦，啲人171啦已经。 好啦，Venice， 其实女王系咪拍过《阴阳路》入边个陈美丽？ 哦，系啊，冇错，咁你都知道佢劲咯。 我冇睇呢啲戏喎， 系啊，同阿丁子俊一齐瞓棺材啊。 细个演艺界 系。 Ken 大星公早几日上鬼佬电台 backtrack 讲回归使六亿。呢度啲哥顿迷有冇听？咁犀利啊！阿哥顿系，咁劲噶。 有乜有咩劲啊？就识多识你多一种话啫。 识多一种话，我都识噶，不过讲得差啫嘛。 咪系咯 ，Henry 啲网台自己都唔尊重民主，仲大大声讲民主。系啊，唔系香港人都系咁嘅，即系你问佢，喂，你支唔支持民主啊？支唔支持言论自由啊？支持啊，支持我嘅民主同支持我嘅言论自由咯。但系，如果唔系啲网台唔会咁样啦。我老实讲。阿广，我真系希望佢哋唔好俾人利用奶粉烧，成日话六七班左仔俾美国政府打压，劲过依家班黄丝，但明明暴动嗰班系老共策划，但黄丝，但依家黄丝系争取合理程序公义。 喂，咁我想知阿广有冇喺佢嘅节目嗰度留过呢啲言论咧？ 吓，咁唔知喎。 咁样你咪试到佢哋真系接受到你嘅声音咯？ 系啊，佢答你咯，同埋。七暴動就即係中共策劃就一半半，二來就即係當時即係呢個麥理浩之前嘅香港咧，都真係幾cam嘅。其實你睇過嗰啲葉問啊嗰啲戲，咁你都知啦。就唔係話即係你話而家我哋成日講好鬼正嗰個香港，其實麥理浩之後先至成形嘅。即係之前都係好多貪污啊，有種族歧視啊嗰啲性嘅，係咯。好，阿 Sam。话说之前入过花生 group 先啦，俾某 B， 我即系乐小姐踢咗，超冇人。 啊， 唔知点解。 你系咪讲嗰一句嘢就俾人踢嗰啲嚟嘅？嗰啲 case 啊？ 你咪又沟嗰啲，或者你 唔系网友好难沟到嗰啲网台主持嘅。 系咯，或者抄牌啊，咁嗰啲佢啲人嚟，即系你自己要咩啊嘛。 嗯。 不过听闻某 B 都即系啲节目冇人听，我而家听闻。 有先至奇啦，我觉得 有先奇， 因为即系你长期都接受高噪音咧，人人都会放弃嘅。 我谂即系佢都唔好明咧， 因为成日都好高音，同埋讲嘢好快咧，瞓翻觉砸醒嘅真系听。 唔系佢唔明咧，即系而家嗰啲人，即系网台呢样嘢已经开始发展得成熟啲啦嘛。即系你以前做可能，喂啲人。就可能唔接受主流電台嗰種咁死板嘅表達方法，咁啊，即係哇，你哗眾取眾啲啊，你講時事多啲粗口啊，或者用啲低俗笑話講人哋，喂，聽幾年就真係過癮啫。但而家你諗下，好多以前係做即係主流電台嘅人都開始去轉型去做網台嘅時候，咁你咪輸蝕咯。因為而家你網台啲人都。嗰個水平啊，都開始高啊！講時事嗰啲都有好多係，即係有好多知識喺入邊噶嘛，都會。 嗯。 咁你即係你一個又唔係真係好參與過社運圈嘅人，咁你去講，咁咪即係仲係靠呢啲嘢嘅時候，咁咪賴嘢咯。即係仲係覺得鬱敏嗰套 work 嘅時候，咪。 嗯。咁唔緊要噶，都有啲老嘢中意聽噶嘛。 係啊，咁咪就係越嚟越少咯，咪係咯。咁以前係咯，咁即係。系咯，冇办法嘅呢个时代淘汰啫。咁自己又冇， 唔系睇下你个志向、意向有几大啦。即系譬如你保本咪得嘅，咪继续咁冇嘢噶，即系大家开心噶。 系咯， 蚀嘅原因啊，可能即系可能你同太多人结怨。 我都觉得系即系百货应百客嘅。咁我之前同以前做喺花生台做综合节目，有啲拍档讲话，喂，我礼拜四又上探长度玩咁样。跟住有啲人都话咩吓，觉得吓就、探长 OK 咩？ 咁少人听，屌 系咯，冇料探长咁。我第一件事咁话，佢话可唔系咁百货定百客？ 冇料过到又未变咗有料咯，你应该咁答。 第二，咁我唔系啲，咁我唔系阿 B 兄嗰啲嘛，即系乐小姐嗰啲嘛。咁我咪话，咁都唔系要读到 PhD 先可以上网讲嘢嘅啫。咁系咪先？同埋系咪真系冇料就听探长讲边饭嘅啫？系。就係咁咯，同埋即係係咯，即係咁。我諗嚟到呢度，你唔係諗住即係探長好似即係劉瑞兆嗰啲，即係好乸專業咁同你分析啲事。 你咁俾面啊？即係睇下邊飯啊？我真係自己覺得冇一飯係有料啊。 係咩？ 真讲真真心 系咩？ 原因就系我觉得世界之大咧，即系几有料嘅嘢，你未见过，你咪觉得某啲人有料咯？你都见过世界之大咁多劲嘢， 你都好皮毛啫，识得系 根本我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会有料啊！虽然我劲过你九条街，我觉得你我都觉得自己冇料。原因就系我觉得我有九条街以外嘅 potential 啊嘛。吓，系咪好自大啊？咁样讲其实 好自大，即系其实就赞紧自己。 即系其实谷线讲紧咁啊，真心我觉得自己都系样样都冇乜料嘅。因为我真的觉得未够真心，即所以我成日所以我成日投射俾我啲听众嘅感觉，我就系冇乜料咯。因为我真的觉得未够啊嘛，事实上 系啊，但嗰个人又成日秒嗰啲网台主持咧，扮食嘢咁样， 唔紧要啦，即系永远都系咁咯，永远都活喺嗰个世界度，自己会开心啲嘅。因为如果你长他人志气咧，有啲人真系好痛苦噶嘛。 咁啊，长他人志好痛苦啊！ 即系长他人志气，长得多咧， 点啊？ 其实自己好痛苦嘅，有啲人， 哦， 即系有啲人唔识得去欣赏人咧，就好痛苦噶啦。因为样样哇，你见嗰啲人食嘢，叫一碟嚟食两嚿，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去街市买菜，拣四斤菜，拣剩四条框咁样，即系有呢啲人噶嘛？呢个世界上，咁你个人唔 enjoy 嘅嗱，我又唔同啦。老实讲，我真系教你做人啦，即系觉得好充实嘅。即系自己识咩，你都觉得自己唔够。我都几好啊！喂，你因为你仲有 你永远都开心，即系永远都揾到新嘢。 唔系，因为你永远都欣赏到叻过你自己嘅人啊嘛。 系啊。 咁你欣赏人，你啲癌细胞都少啲啦，大佬。 系啊。 啱唔啱先？ 我都觉得系啊。 咁就系咯，即系我觉得你咁样做人几好啊！我觉得我唔使你觉得我系老萧咁有料啊，系咪先？唔使你觉得我人刘宇少。 不过就靓仔啦。 咁当然就有比较啦，当然你同我刘宇少嚟比，我根本就唔知佢讲乜嘅有时。 唔系佢就 佢就期望， 佢觉得嗰啲先即系有料嘛。呢个问题系 咁佢 即系 佢觉得咗当听 lecture 啊嘛，翻学翻唔够。 咁系啊个问题，咁个问题就系喂你自己都会睇下嗰个人到底俾到咩你先去听啊嘛。你搵啲唔啱嘅人，即系你走入即系云吞面铺，你话喂我想食拉面，咁你混吉啫，我觉得系咪先？咁你咁人哋咁啊咁探长唔系要做呢样嘢啦。开咗 channel，我攞翻支酒出嚟饮下先。 喂，好喎，咁啊，我又挂住 Siri 嘅，咁啊，我读下 Siri 先。 呢度魏良都累到好侮辱 Love John Reese， 所以何志光讲啲嘢唔错得晒。Leon Camp Leo 魏，班友都系废噏，张秀贤都叫大学生，话去做水喉佬好稳。咁你读乜业大学？中学毕业就去做啦。David Fu Hai 终于睇到 YouTube Live 打到自吃呢啖多年，有啲朵嘅网台都系唔停咁互咬，分裂真系好 Q 烦。Phil Michael 探长李曼，你姣雅李恩 ，Candy 系天子 何 烧粉，我同佢 live 片过，佢系文昌奶粉笑。声连是非都好听啊 ！Leon Cantetti 可以被封为 Frame 神兽 ，Vincent Wong 未翻到屋企，响个有 WiFi 嘅位开一嘢先。Lee Patrick 索罗 B 讲嘢成日离题，又多交笑话，真系好 Q。范廖毅我听重温，所以无漏过言。不过之前喺节目吹鸡 post 问过佢哋系咪揾佢哋涂脂抹粉，但佢哋无人回我，得啲 fans 回应。Leon King 真心识得越多先知世界那么大，呢句话真系好捏真。廖毅 Leon King 我都觉得。 哦，多谢你啊！ 阿 广 嗰 个几 好笑， 今日咁多人认同。 阿广，你咪咩咯？你咪难得咯，即系人哋都冇，即系 block 咗你，唔俾你留 言。哦，咁嗰边咧开明啲嘅，又比较又唔会 block 人嘅。系咯，咁仲有有啲新朋友真係未见过喎，例如 HKT Lee 咧，你係平冇出声啫，平时係咪？即係话互台互咬嗰个呢， 哦， 係咯， 冇我都唔知为乜，其实你话大家即係一个月搵廿几万咁咬话都冇所谓啦，人工包埋係咪先？咁你但係个都係义务㗎嘛，我觉得。 唔係，其实义务就最出事囉，真係。 系嘛？ 因为已经冇钱，即系人系一定要有回报 嘅。哦，你上次讲过 系嘛？即系呢个道理嚟嘅。 喂，冇收钱咯， 系咯， 俾威下唔得。 冇收钱系无限大噶嘛？有收钱咧，你有价值表啊嘛。 吓， 因为人都系咁谂嘅，因为唔收钱系无限大嘅。我几大都得，我唔捞得劈拍即刻得。咁变咗，喂，你仲串我？我已经唔收钱噶咯。 系啦，即系牺牲唔收钱。 系啦，咁所以咧。做网台要找人做 operator 啊，找人做片头片咩，千祈唔好唔收钱。 因为实出事嘅，因为嗰啲人你即系我见唔少噶啦，咁佢又借油借路，又涉石涉个位，又走埋坐啊咁样嗰啲咧，好难搞嗰啲，所以一定要俾钱，即系佢埋埋嚟坐，就算你佢个关系分清楚，佢真系有呢入嚟坐嘅，咁大家平起平坐冇问题。但你要人做嘢，要人无私奉献，你就一定系错咯。即系你无私奉献可以好多层面，唔系一定帮你个台噶嘛。而家啲台又有钱收又剩，仲麻烦。我觉得。即系所以咧，通常我揾嘉宾咧都揾啲平时唔开麦，叫就系我想听多啲嘢俾大家分享啊，大家唔同，即系我并唔系因为贪嗰度有个档好响啊，走嚟叫佢嚟想呃 like 赚钱啊，即系我完全都唔谂呢啲嘅。所以有啲人成日话，你叫呢啲上嚟咪好咯，叫嗰啲冇料到，屌扮晒嘢博出位，即系最憎听到呢啲听众，即系嗰时候讲鬼故，咁有时候讲啲比较出名啲人，有时揾啲素人，喂。鬼故乜鬼嘅规定系走去啲出名嘅人俾佢见嘅咩？即系你咁样谂先得噶，大佬。 鬼故冇乜所谓啦，系嘛？ 唔系，即系有啲人， 有 啲人就系肤浅到咁啊！嗱，揾刘天赐呢啲啊，有料到啦，老老实实。如果猛鬼 studio 如果讲好唔好听，我觉得嗰个素人一定好听啊，刘天赐，因为两次啲嘢讲过好多次啦，咁多年。 同埋有阵时， 但系嗰位素人嗰个第一身嘅经历。 同埋有阵时咧，你唔知啊，次官讲样嘢真定假，定系修饰过等你好听啲咁噶嘛？嗱，素 唔系 人 次官嗰样系第二样嘢嚟嘅。嗱，论常识啦，论资历啦，佢见过几多嘢啦，读过几多书啦，嗰啲猛鬼嘅资料啦，即系鬼啊、兽啊、咩妖啊，嗰啲全部识晒嘅。即系你中意听嗰啲人，咪觉得好好听咯。咁但系鬼故唔系呢样嘢啊嘛。即系我唔系 亲身经历嘛， 即系我唔系话次官唔好听，当然次官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叫猛鬼 studio， 我想咩都有啲。咁我有个素人嚟讲个亲身经历，我系最想呢样嘢先嘅。喂，咁样咁都有俾人屌嘅，知唔知啊？即系话，博出位，我就唔明我朋友博咩出位啦，样都唔想出镜，我打灯打到黑晒， 冇人识佢喎。 咪咯，即系都唔知点解啲人会咁样谂嘢咯，肤浅啊，简直系。即系如果你喺度，我讲两句真系要。 又行 like 咯，直接又，唉，真系，嗰边头先。 Gary Kwan，Hello， 探长。 Gary Kwan 无奇不有嗰个 Gary。 梗系啦， 喂 ，Hello， 呢个劲友嚟，大佬，你都吹一吹鸡，有百七人复佢啊， 系嘛？ 即系佢话，因为佢揾我就话，喂，不如我又 crossover 一集啊，因为咧，我成日都担心咧，我整我嘅节目嘅原因，即系可能个人太敏感啦。 揾你做嘉宾， 因为我见到咧，佢冇即系YouTube 揾唔到我讲鬼故事，咁咧我谂住，佢都系唔系好中意我做呢啲节目噶啦，因为咧人哋节目好严肃噶嘛，同埋人哋真系个个有料到。咪好多资料搜集，但我上到去咧，我真系俾人催眠咁样，催眠到催眠到个古仔就即刻讲出嚟嗰啲咧。 你中意神秘学嗰啲嘢咩？你 我中意噶，不过即系我就嫌即系自己冇乜记性，所以我唔向呢个发展啫嘛。因为要好有记性嘅，真系 系啊！我啲资料好鬼精密， 连嗰人个名你都要记得噶。 系啊， 但系我连亲戚个名就嚟唔记得啦。 啲亲戚都唔好想记得你。 系咯，直头系啦。咁啊，hello 你好啊 ，Gary。 系啦。《笑傲花生》冇听好耐，我都系听某几个节目咯。净 系 山崎呢啲系咪新朋友咧？ 山崎嚟咗一排噶啦，都 系咩？ 即系可能你冇留意啊。 Okay, 香港人一向都唔中意赞人噶啦，黄子华鱼蛋论咪中咯。系、跟住咧，其实黄子华鱼蛋论你知嘅可以吗？唔知即系话啲香港人即系但即系你好我好就唔得嘅，自己扑街就要你同我一齐扑街。即系佢比喻就系话两个人买串鱼蛋，咁啊点解人哋少一粒噶？就喺度话人哋唔得，就唔系，即系点解 我 少一粒噶？ 就系、是、 要人哋少一粒，系啦。等我等下人哋有甜酱，我冇甜酱，我要你奶酒甜酱咁样样。咁香港人咧就成日咧 po 咗段，即系我唔记得嗰段栋笃笑系边个 show 啦。但系就成日 po 咗段咧，就谂住笑翻你一段跟成，但系其实咧一有啲咩事发生咧，就即系。其实自己都系 喂，但所以我成日要提醒各位咧，即系我唔敢讲，即系懒系老气横秋，即系有时咧，大家都认同人哋讲出我哋自己个族群嘅不是嘅时候咧，你就唔好留于嗰啲出名嘅人，即 系 黄子华讲 就啱嘅，有时你自己做咗出嚟都啱嘅， 要自信嗰样。 即系你自己都唔，即系你认同啦，但系到你自己嘅时候，你又哦咁又唔系咁讲， 系啦。 我觉得咁样系冇前途嘅。 唔系你要系香港人就好坦白讲就冇乜自省能力咯。 唔系你听到人哋讲一样嘢，喂你 apply 落自己嗰度先得噶嘛？哇，真系屌，真系绝啊！讲咗我心里面嘅嘢， 系啊， 哇，点知到自己嗰阵时，屌一鸠样， 扑两街 OP， 咁笑到香港人啊，你好卵劲啊，台湾咁样样就屌你 咩民主？哇，撑民主真普选，喂到自己搞， 国会打交扑街咁样样就系、是。唉，咪所以你其实即系就算你香港即系又讲翻啲政治嘢咧，即系点解你成日即系争取民主都好似又系成日犯翻一啲同样嘅错误咧？ 唔系，因为就系到自己置身其中嘅时候，把尺又唔同咗啊嘛。 唔系啊，佢觉得个问题唔喺自己度啊嘛，因为 唔系把尺直头唔同添啊， 系咯，即系譬如投错票，投咗票俾黄仁达就得。哎呀，我俾佢呃咗啊！ 我咪即系我成日讲文革嗰啲咯， 系啊， 哇！有啲人杀人无数嗰啲咁死僆仔，跟住而家老咗之后，不单止唔后悔，仲话嗰阵时俾阿毛泽东梳摆咯， 系咯，咁你 自己冇责任嘅， 自己冇责任嘅，系啊，领会上市，哎呀，我爹啊，俾民建联呃咗啊，啲民主党呃咗，喂，咁你嗰阵时咁赚几千蚊湿鸠股息，你真系之前 咁啊，咁你应该同阿长毛 say sorry 喎，如果系咁。同埋郑景翰，因为得佢几个就反领会上市啫嘛。 嗰啲人咯，系啊， 系啊， 系啊，咁冇佢哋唔会喎，即系觉得咩啫？咁嗰阵时唔系咁谂噶嘛，点成噶嘛咁样。即系你就算雨伞都系噶，好奇怪喎。即系嗰阵时讲得最多系咩？就系咩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咁样。因为嗰阵时九二八就系啲人多冲翻嚟噶嘛。咁啊嗰阵时觉得自己光环好卵大咯，就没有大台，只有群众咯。 但系有啲台网台都系没有大台噶，唔系 冇。跟住十一月三十号咧，跟住去冲龙河道衰鸠咗咧，屌你老尾就揾个大台嚟屌咯，跟住就喂群众运动啊嘛，大佬，咁你自己衰咗，咁你自己都有份责任咯。 细 念 大嘛，所以未揾大台嚟。 系咯，你衰咗你就揾大台咩？ 唔系，因为大台咧就合理化嘅失败， 系啦， 挡咗个责任喺人哋嗰度，即系呢个讲咗好多次啦。游走时代嗰阵时都， 有啲人系好啱我啲思想。咁你觉得，咁你如果你唔认可大台，其实佢讲乜你唔需要你噶， 嗯， 系咪先？你唔认同佢，咁你首先要否定佢存在啊嘛。跟住你衰咗啦，跟住哎呀，占咗七廿九都冇用啊。 即系等于我唔系话即系成日认性皮啊，即系 day one 嗰个选举，即系嗰个假选举咧。 系 嗰阵时好早嘅时候，我喺 forum 已经讲呢个问题，我唔讲，我冷对待嘅，因为我觉得咁啊嘥鸠气嘅，即系嗰阵时。唔好讲啦，呢又有啲人喺度，即系到大家，即系都系呢个意见都系唔同嘅，即系佢认为都系有用，有啲人话，嘥啲精神落去撑啲咩候选人，但我彻底觉得冇用咯。 系咪？你只不过拣一样成本低啲嘅嘢，你就去做咯。咁、你平时你点样看待成日去，即系七一你肯唔肯留耐啲咧？ 系啊， 即系以前，即系早几年，即系我仲好活跃嗰阵时，即系09、10嗰阵时。即系嗰啲左交啊、社民连嗰啲话嚟一路占攞嗰阵时，咁你去咗边咧？系咪？你呢啲就付出多啲啦。 嗯， 系咪？你、即系点解嗰啲本土派咧，即系有运行咧？其实睇正，即系香港人好功利主义嗰样嘢咯。即系觉得、喂，大佬，依家都系啊。其实即系我瞓咗七十九日街啊，点解乜都冇啊？即系我又好唔开心。喂，冇人 我食咗几粒蛋啊？我哋啊， 喂。人哋大陆啊，真系唔系净系你冇事咪好咯，你喺大陆冇事咁简单咩？ 人哋 撑 粤语都俾人拉啦，大佬， 就 系、 是、 咯，即系所以我真系跪拜嗰啲撑粤语嘅英雄啊！即系嗰样嘢，你撑粤语你又唔会多碗饭食嘅。 唔系 嗰，所以系精神文，即系精神层次啊！已经人哋去到，即系我好欣赏广州嗰啲人去撑粤嗰啲，人哋即系为咗反个政府，夹硬要用普通话取代广东话。喂，嗰啲人佢唔会即系撑粤，佢唔会有多咗利益嘅佢自己。呢个系第二个层次嚟嘅。但香港嗰啲，哇，嗰阵时03、71就因为你层楼跌咗价，你系咁低层次嘅咋？嗰班人点解变咗蓝丝咯？当年你条数计唔到噶，点解当年咁多人上街，点解今日变咁多蓝丝咧？同啲都系 sorry 弹咗你，都系嗰班人嚟嘅，有即系部分。 喂，同埋即系咧，最捻睇唔起嗰啲本土派咧，敢死讲话，大陆都冇人抗争咁样，屌你老尾，人哋个环境都同你唔捻同，人哋啊嗰阵时雨伞啊，声援下你咋，坐两年啦，已经最起码。 你点样话？你咁捻样话地唔捻出嚟？ 系啊，街所以个仆街嚟噶呢啲真系， 真系贱到无伦啊！呢啲人，即系你，即系，所以我有阵时咧，我系即系冇乜嘢，我都唔会话好似依家嗰啲香港人咁咧，见到我啲大陆屙屎啊，即系指住人嚟笑啊！哎呀，系啊，即系你香港人啲，即系睇下大陆人就系咁嘅水平咯，即系 唔系你唔笑又唔得噶，因为咧你笑系、 啊、你针对行为咯， 帮助佢自省，真系 你针对行为咯，你唔好话诶大陆人就系咁样，喂，大陆人要打狠过香港人啊，唔好意思。 唔系咁，唔系咁，同样都并存嘅， 冇冲突嘅。我系针对 行为，即系唔系咁就应该咁嘅。其实两样嘢并存嘅。其实广州人或者深圳嘅或者即系文明少少嘅中国人，佢都好藐自己嗰啲人噶，佢都笑屙屎。我觉得呢个本身 唔系你针对行为嘛， 唔系啱啊，唔使分唔使分割咁多。就算广州人、大陆人咧，咁即系佢都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话屌啲香港人咁啊，一样。即系我觉得唔使咁介意呢啲嘢。 我都系针对行为啊嘛。 唔系你咁讲已经代表唔使专登讲，你先系，因为你如果了解上面国内啲朋友咧，佢哋都系好瞄翻自己嗰啲乡村出嚟嗰啲屙屎嗰啲人噶，即系冇冲突噶，系你唔识听先成日以为我歧视大陆人啫嘛。咁啊，其实 即系好多好多， 唔系啊，即系我都系其中一部分，都系你话其中一部分。但系问题我系针对，即系人都听得出针对紧嗰样嘢，就唔使咬文嚼字咧。话诶，即系我一竹篙打一船人，啲嘥气嘅，鬼唔知咩？咁你讲德军啊，邪恶轴心啊，继续条友唔做呢个动作咯。喂，咁唔系个德国人都系咁嘅，咁嗰个咪系咯？喂，屌，咁你系咪俾人笑啊？会咪咯，即系任何人都唔会一竹篙打船人嘅问题。嗰个现象系真系普遍啊嘛，即系唔论系三分八组啊嘛， 系 咯， 就系咁样。 喂，读留言啦， 读留言好。 诶、啊，山崎呢度有人中意讲是非嗰度， 先系 OK。阿广阿罗渣，我仲会喺花生留言，就系欣赏佢哋。虽然一言堂死咗交，但至少冇 block 我。其实嗱，我记 得 花生台， 你而家得罪阿乐小姐。 你成日得罪我小姐啦，你成日同阿大面妹抄牌啦，你真系唔系大面妹抄我牌，我咪落 Facebook 嘅啫。咁但系个问题系咧，花生台一开始嗰阵时就都唔系想话咩死左交，其实都唔系左交咯。我而家都唔知左交个定义系咩咯， 即系左到嚟右交咯。 嗱，我个年代咧，左交就系咩梁咏礼啊、周洛行嗰啲咯，即系话执阿梁咏丽知唔知边个？ 我知道识佢嘅， 即系攞 仲 band 友嚟噶嘛？ 系啊，攞仲会搞社运嗰啲啊嘛。 我都唔知攞仲有咩问题。 冇噶。咁你 仲成日都 label 人，屌你仲话冇 香港人啊嘛？ 你都系系嘛？ 我冇啊，唔系咁佢真系攞仲换搞社运啊嘛，大佬。 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应该集体攞仲换嘅真系。 吓、 啊，即系整爆佢都好啊，大佬。 有啲人系 点生活啫咁样？ 系即系觉得喂，有人呃仲换啊，应该 cut 仲换啦咁样。 唔系 啊，大佬咁你。其实你咁讲咧，就咩福利都唔使有咯。老实讲，因为你任何福利 唔系因为多数综援嘅人都系好有需要嘅。佢表面好眉好貌，但系佢有精神病，翻唔到工。 吓， 佢可能要洗紧个肾，唔通拎个洗肾机喂我洗肾嘅咁样唔通？即系好多人都系真系好真正有需要嘅。 即系最扑街就系讲嗰啲咧，哇！你睇下，哇！四人家庭啊，攞综援啊，万二蚊啊，屌你啲万二蚊四个人使好多咩？ 嗯， 黐紧线你唔攞下、 啊？有啲人话攞中文攞诶买 iPhone 悭啊嘛，系嘛去旅行嗰啲嘛，即系有阵时咧，苹果一部系真系冚家产嚟，真系成日咧就攞一两个嗰啲好极端嗰啲 case 咧、嗯，即系哇攞中文去游浮嗰啲咧，就摆喺头版度讲啊，咁你个感觉咪就系、是、哇，原来攞中文就可以去探世界噶啦，跟住就好多人就即系你未必有心噶，但你其实你就。嗯打压紧嗰啲穷人，因为个问题系 有苹果个底都系有嘅， 系啦， 所以即系呢样，唔系同埋呢样嘢 ，Juicy 佢觉得有读者啊嘛，但你都唔使卖纸啦，屌你做咩要做啲咁嘅嘢啫？以前卖纸我就话啫， 系啊，屌一传媒哇好认真 嘅，喂，其实一传媒唔系最乞人憎嘅，即系你冇睇其他传媒啫。即系我唔系为佢开脱啊，即系我一传媒亦都系里面咩人都有。亦都有暖流版啲人好暖㗎嘛。咁你点解唔同时赞埋暖流版呢？冇必要嘅，即係暖流版嘅苹果都。 咩嚟㗎？ 暖流版即係讲啲好人好事啊，讲啲福利嘢嘅。即係讲啲善长人翁啊，讲啲社会人间友情嗰啲嘢嘅都有嘅。咁只不过你又选择讲佢嗰啲。咁嘅嘢啫， 我咧想翻兜嗰样嘢， 哦唔系，即系想攞翻平衡啫， 哦唔紧要，紧要系咯，即系我系觉得即系，喂，大佬一传媒真系除咗撑民主派之外，真系有乜存在价值啫， 有咪就系暖流版咯，同埋 系咯， 啊，不过我觉得最唔值得生存咧，就根本就 cut 咗肥龙骨精强咧，我觉得 咩啊？豪情嘅生活就 系、 是，系、okay, 咯，我识噶，大佬，系咯，即系个问题，你如果系觉得仲咁正，你咪辞职去试下攞咯。 系啦，冇错， 三四千蚊嘅就契弟， 唔系，我觉得咧，我就唔会咁睇呢件事嘅。我觉得啲人呃综援咧，就系、是、发综援嗰啲人嘅问题，即系你个监管嘅机制差， 系啊， 你啲人做嘢失职，你先人呃嘅啫。乜都人呃噶，咁唔通你话银行机构银行有漏洞，就系话银行就系嗰啲助长嗰啲匪啊？ 系啦，屌，应该喺个月饼罐度储钱啦，唔好信银行啦。 系啊， 嗰啲人咁讲，就讲啲咁荒谬嘢就 系、是。即系我觉得你话、即系嗰啲人啦，即系呃众援啱，但系你从来一隻字不提监管当局有啲咩错啊，审查当局有啲咩错啊？ 咁佢觉得即系嗰啲人有得俾佢黑。 喂，连社民连嘅其中一个创党嘅会员啊！喺个status 都系咁讲啊， 讲咩？ 咪就系话嗰啲人咩去旅行迟早咩排 iPhone 啊咁成啊咁样。 啊，社民嘅人讲咩？我依家就唔出奇啦。 咁咧，跟住咧，我问佢、喂，点解你唔针对嗰啲审批？ 社民连话嗰啲 社民连有个日前嘅党员啊，好早期嘅党员啊， 哦， 一个好出名嘅KOL 嚟嘅， 系啊，社运圈嘅， 都叫系啦， 哦， 即系讲埋咩刁民牛啊。 刁民牛 啊！咁我问翻 会费喎、 啊，我问翻佢嘅话，咁你完全只字都唔针对发综援俾嗰个人嗰啲， 佢就唉， 跟住话我都系跟个社工嘅讲嘅咋咁样， 算啦，都系哗众取宠有 啊，即系都系个标题咯，咁啊成功之处嘅呢度有啲，喂咁啊，仲有啊呢度啊讲无私奉献，你读唔读啊呢、這个？ 哦好啊，探长， 哎 sorry， 边度睇下先。我冇啊！头先睇下先。 你读完 啦。哦，阿 PY Pang， 阿巫师探长讲巫师同摄位系咪暗示紧 X 债？ 你又话要我讲暗示，但你又讲 X 债，咁即系点 ？X 债咁唔好答咯。 系唔系咩？ 答唔答又觉得你瓜田嚟？ 你觉得系咪系咯？即系我讲任何讲紧巫师奉献嘅人都系咁。咁、如果你觉得佢咁样讲过，你冇 所以我做网台我就唔觉得嘅，系啦，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卡斯拉夫啲声好多沙声，系咪我 speaker 有问题？你话 嗱，有啲聪明人咧就话，一个半个咁唔够理佢啦，什么理佢啫？ 唔好理佢。 咁但系 喂，即系都算系咁啦，即系探长嗰啲音质啊、画质啊、成啊，系嘛？系咯 ，HKT Lee 听翻1415 now song， 一四一咪年份啊嘛，应该系啦。嘅捞松细娘有探长拍住，真系生好多。而家泰国平铺直叙，关于次官唔好意思，真系典型勾咗嘅老屎忽。 嗯， 点睇啊？ 哦，咁人个化学作用加埋都唔同噶啦。 唔系，同埋啊我有听捞松嘅，因为而家、因为有阵时公司比较得闲，就都会听下网台。咁、即系我就唔系咁中意徐少华咯，我自己就、即系觉得太保守咯，都系。不过冇问题，保守咯。咁佢自己有自己听众群嘅。咁、我听就即系、我就即系主力听细娘嘅，因为始终佢政党同政府都做过咧，即系我觉得听下都学到嘢嘅。 咁、我自己评论翻啦。咁我同细娘之间就的确系存在一个化学作用嘅、原因就系一个咁正经嘅人，而佢只不过系有个包袱啫嘛，佢都可以好生鬼嘅。佢个人都好幽默㗎喎、只不过个包袱大于一切，咁将嗰啲胶嘢呢就摆喺我身上。 咁包袱佢都唔使做政府啦而家。 有咁打学者形象。 跳咁我睇完都唔觉得学者形象。 唔系你唔明啫，原因就係佢个包袱，即係我唔能够用片言隻语呢就话咩形象。但佢总之有自己形象啦。即係譬如道德高地啊，道德光芒，即係呢啲佢好多呢啲顾忌嘅。咁而佢諗到嘅嘢佢平时唔讲嘅。咁我哇难得 trigger 到佢，因为博住落，咁你咪觉得佢会好笑咯？因为佢个人本身就系、个脑都识得谂呢啲嘢噶嘛。咁、问题就系、因为我系一个好似解药咁样，即系令到嗰件事解开咗，令到佢都接。即系嗱，好简单，有啲人咧真系好正经啊，或者即系好牛嗰啲人咧，即系真正啊，而佢又即系有时撞到我呢啲咧，系好闷嘅，即系佢又完全唔派胶俾我嘅。但系细娘佢识派胶俾我咧，即系证明佢都知道我讲乜嘅。因为佢亦都系几贴地一方面，而家嘅生活可能好离地，但佢都知道我讲乜噶嘛。咁所以变咗未有嗰个化学作用咯。咁啊唔奇嘅，你咁讲。 Harry 花生台冇咗 Alice 就冇啫，哇犀利喎！ 哇 Alice 真 系 fans 喎，系咯 系咯，不过 OK 嘅，即系我觉得 点会冇噶，人都有噶啦， 我冇咯， 你有你有，嗱呢个起码有55-60人系你，因为你而嚟嘅， 系咪啊？黐线，留下言先啦，系就 喂举手啊！如果为咗啊， 即刻留言， 喂你有冇吹鸡先？你嗰度 我自己啲 friend 咯，不过自己啲 friend 都未必听，其实好坦白讲，但系 Alice 就系咯，我就都几欣赏嘅。Alice 訓練就幾好嘅，即係都好想，即係身邊啲人開心咯。 係，我都想揾翻佢， 揾啦， 揾佢上嚟吹下水嘅，搬咗個人 都 揾見佢。嗯， 係咯，即係有機會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做節目咁樣咯。 因為我同佢都其實年紀唔係冇你差咁遠咧，即係我哋有啲共通話題都有時傾到下偈嘅都。 我就覺得 Alice 就即係堅正面嗰啲，即係唔係扮正面嗰啲咯。即係佢都好想身邊啲人， 因為佢都個經歷。佢經驗同埋佢做工見過嘅人個閲歷真係好高㗎嘛，咁所以我尊敬呢啲人嘅，即係你即係好多嘢睇得好通嘅，佢係嗰種人嚟㗎嘛。係 啊，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哎呀佢啲政見唔啱聽，我就真係唔同佢玩，就我覺得黐孖筋咯。 哦，咁啊呢度都係一個選擇嘅。係啊，有人話把聲沙沙地啊。 係啊，病咩你？冇啊。 唔係攰啊，因為。 O K， 阿 Sam 探長覺得美韓會唔會開展？問你啲問題喎。 咁佢想问下问咯，咪答下咯。美韩咁开战啊？我唔系觉唔觉得嘅，即系我觉得美韩会，我美国会有好大可能会，未必开战，可能搵人老笠咗啊肥仔啊，或者搵导弹怼冧佢啊咁样。因为佢哋嗰啲 drones 啊、卫星啊，真系好劲嘅，你真系要攞佢命，真系唔难嘅，其实真系。 吓，OK， 好，跟住。Gary，hello hello，upload your YouTube link，please check your Facebook link。喂，多谢你，真系好似有怨妇咁，诶，点又唔拜我嗰集咁啊？其实我真系有咁嘅意思嘅， 系啊， 真系多谢你啊，Gary。 阿广，阿次官每次讲中港矛盾都是估计成日要翻大陆。我之前成日喺九龙塘站见到佢搭东铁，所以讲政治好唔中立。 佢系咪要翻大陆？以我所知就我应该唔使嘅。 系咩？ 佢翻加拿大， 我知佢好似都早排就有写下啲帮啲大陆剧写下剧本，但写大陆剧就唔使翻大陆噶。 系咯， 喺香港写咁， 包佢充都唔使啦。 系啊，咁所以应该就唔会嘅。同埋我系咯，同埋咁你系咯，你咪即系佢如果做节目，你咪就 challenge 咗佢咯。我觉得 唔系，即系佢闪又唔奇嘅，因为佢好多朋友都系靠上面 嗰 碗饭噶嘛。 咁你又即系要体谅下，你知同埋而家。即系就唔系搞本人噶嘛，即系啲政治嘢就搞本身啲人。 同埋始终都系半只脚揽咗去网台啫，佢仲有好多主流台嘅包袱噶嘛。 系啊，不过我觉得次 咁我都唔使强求嘅。 系咯，不过我都想同次官做一次节目啦。即系都即系点讲，都系一个几有趣嘅老人家嚟嘅。 嗯， 系咯，希望有机会啦。 嗯， 系啦 ，Corey Show 听咗嗰集边集啊？觉得好正。即系边集 ？A B 啊， 哦， 唔知啊。 小明亮，我冇碳用，系啊，多谢提醒。头先讲鱼蛋轮嗰个， 哦 ，David Fu， 探长把声有啲差。 哦，系咪大声就系两个差？ 两个都差。 屌，教细咗你唔好话冇声啊！屌，又有人话 冇声，我顶你好似嗰啲达哥。 唔系，因为佢哋好中意咧，不过呢啲系劣币驱逐良币，冇办法。 系咯。 因为咧，长期以嚟咧，啲人都揾啲 compressor 砸到把声咧，冇晒 dynamics 啊。咁咪变咗， 即系冇乜生气 咁，又唔拆，即系大细声都系个标都咁大嘅，咁啊为确保佢唔拆，咁但系我哋想保留啲 dynamics 嘅， 咁拆少少咯， 咁一唔系其实最即系嗱，如果即系有讲少少音响嘅通识常识啦，其实咧以前嗰个 standard 咧，即系譬如上电视台啲台带咧，有个标你唔可以过零 dB 噶嘛， 系， 即系个高个上限，咁咧就所以以前好听话同埋好专业嘅人咧。佢就最 peak 嗰下就零咯，咁咧於是乎咧就細聲嘅時候細，大聲嘅時候大，咁樣咪有起伏咯，咁咪dynamics都幾好。但後來咧，因為喺電視台大家嘅時間太短咧，大家想出位啊，即係想定係印象深刻啲。假如你嗰條聲聽落去大聲啲咧，你又著數啲嘅喎。咁於是乎咧，人人都推到好頂嘅。咁推到好頂嘅時候咧，就因為用啲 compressor 咧，大細聲細聲嘅時候咪有少 noise 咯，大聲嘅時候咪唔拆咯。即系成日保留喺嗰支蜡烛嗰度，我哋叫做，即系嗰两条标咁样怼下怼下，成日都蜡烛咁样唔喐嘅，点解？因为细声又怼大，大声又揿低， 咁啊最好啦。 咁系啦，咁但系咁啊冇声噶嘛。 即係把聲係冇咁現場感，冇咁立體感噶嘛。咁、哦、咧，但係而家咧，啲人因為網台咧，全部都係嗰啲咁嘅劣幣啊，因為佢哋真係貪方便啊，大聲嗌啊，狂豪笑啊，都冇事嘅。咁就變咗呢個劣幣咧，就令到成個網台界咧，啲人都係聽慣一個蠟燭咁嘅聲咯。冇辦法㗎啦，忍忍啦，如果唔中意真係 係咯，好少時啫，少少拆啫。 唔中意都冇辦法啦，我費事叫你轉台啦。其實我好想咁講， 講咗啊咪。OP 條友阿蕭明咧 ，OP 條友冇字幕，堅聽唔係講乜。 咁咪當冇當佢冇講嘢咯，屌！ 唔緊要啦， 好閒啫。 HKT Lee 雜聲咩沙沙聲多咗。 哦，係咪真係有嘢壞咗咧？即係我唔敢講咁實啊！ 我哋聽翻 playback 先知啦。好，跟住阿 Feel Low 爆聲，Y 心旺北韓俄羅斯成日借啲搞日本，大家都好關心呢個咩喎？ 哦， 係國勢局勢喎。但即係我哋兩個都唔熟，就即係無謂講錯嘢啦。KY Chang 即 upload 咗 ，upload 咗咩啊？唔明。Patrick 探長 Roger 難得聽日放假，有冇興趣一係出嚟東大街食宵夜？聽日星期幾啊？聽日我星期五。O K 喎， 边个嚟噶呢个 ？Patrick， 我听日翻工， 夜晚都翻工啊，宵夜 唔系翻到夜晚，宵夜都系一个宵夜食嘅咩？ 唔 知一早就删晒个大佬啲铺头，系啊喺附近咧，呢好出名嘅旅游客区嚟。 我冇所谓啊，不过可能搵日咯，系咯食下嘢都好啊。跟住你好，优良探长今日讲乜？我哋都讲咗好多话题啦，可能你要听咩啦？好，你睇下你听你 test 下个声先可能。P D 咧，我哋撑粤语撑。粤语我撑啊，但系咧好奇怪嘅，即系香港人呢啲又冇乜独立思考嘅，即系早几年咧又觉得你系咁，即系诶学普通话啊，学简体字啊，即系广东话冇用啊咁样，到依家好似做起即系撑本土个声势咧，又即系走嚟讲翻呢啲嘢咯。但系我觉得你都应该识普通话嘅，都应该识简体字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冇埋啫嘛，即系系咯。好啦，跟住阿广，本土有功利，左交右离地，沟埋一齐做濑尿牛丸啦笨。 喂，但系其实咧，我觉得 冇真普选， 冇喐我捞人， 我可能去啲网，系因为咧，大家冇一个空间俾对方嘛，即系但系如果有选票嘅时候，我理得你离地，一话功利啫。 嗯， 咁大家用個選票嚟對決咗一個最 final 嘅目標，或者自己想選到嘅人，就好成功嘅。而家就係因為佢冇普選俾我哋，我爭取唔到呢樣嘢嘅時候，就令到我哋自己喺度互相鬥打啊嘛！你又嫌你離地，你又嫌我功利咁樣。 其實呢個風氣就真係以普成大嚟嘅。係。咁當然即、就、係、是、我覺得我自即係、就是、我唔係有咩力量啦，我覺得我自己以前都好似有份推。 推咩啊？ 即係呢種即係打最近嘅人。 哦，係啊，係啊，其實呢啲係小動物嘅行為嚟嘅，真係。 我就覺得即係好似，即係我依家有陣時咧，雖然我參與啦，但係自己諗翻，咪自己都有份推咧呢啲風氣。 係啊，咪你識得反省咪好咯？我覺得係㗎，有時自己即係當你企喺一個對方嘅對立面咧，即係一定有對立嘅。我覺得呢個係自然不過嘅，即係你夾硬夾生話要和諧，我覺得呢啲係謊話同埋虛偽嘅。係 啊， 係 啊。 咁你？即係喺一個好 critical 嘅情況之下，你都能夠包容人哋，大家喺呢個 moment 裡面，大家包容，等到有一日真係大家唔包容，都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解決到啲問題。 係咯， 嗰個係你嘅理想嚟嘅嘛，樣嘢先至係。 係咯，我覺得同理心同埋即 係 自省能力同埋獨立思考嘅呢三樣嘢咧，咁、這、呢個世界就真係會好多咯。 嗯。 你講左交嚟，你我都擔心啊！即係特首選舉嗰次咧，即係個表現差成咁咧，我真係驚。即係左翼真係以後冇人行喺香港，你知香港都哇，真係有得好難交翻㗎啦。好 ，Classic Lover，Roger 一講到興奮，大聲就會拆，冷靜啲啲。Sorry， 我真係嗱，真係唔係針對你，我真係好憎呢啲 comment。咁你喂，即係做 人人都有 冇情緒咧，真係唔好聽你信我啊！即係同埋喂，你講真你。個個人一個星期翻五日工，朝九晚六，你都好壓抑啦。即係呢啲時間，你都仲要我冷靜少少，真 係。哦，唔係因為咧，佢哋可能開到大聲。 係咯，你一係生細聲啲咯。 不過呢樣嘢又係拗極都嘥氣嘅，原因就係咧，香港本身個人口稠密啊， 你個 noise 已經好大咧，即係冇一個好嘅聆聽環境咧，就會令到即係當我哋細聲嘅時候，佢哋可能俾另外一啲噪音覆蓋咗嘅時候咧，咁啊難怪佢哋有呢個感覺嘅。咁所以咧，真係互相體諒啦，暫時，因為我唔想落 compressor， 因為攞 compressor 啲聲會衰曬咯，我覺得。 係啊，同埋我最唔中意就係嗰句咩冷靜啲啲咯，即係其實香港人即係點講咧？你知好中意吹同啊嘛，即係個個最好就思想啊風格啊乜都一樣啊嘛，即係。係啦，冇錯啦，即係你而家做個節目，咁你都係想你聽得網台都想聽啲唔同嘅嘢啫，即係你都叫人哋冷靜啲咁樣樣，咁你通常好似深入報咁同你做節目嘅，我真係保證一定唔好聽，講真，即係你可能我覺得你自己都應該即係喺啲適當嘅時候都開放下自己情緒啦。 你當拗水吹啦，有時想同你溝通下啊嘛。 好啊，但我真係好即係話咧，我由細到大咧。即係都係咁啊！我把聲又入麥啦，即係有啲屎閉屎好耐啦，未開始前係咯，加埋又即係有陣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開心或者你唔開心，你個人都應該即係適當地去表達你嘅情緒咯。你香港人多情緒病都唔解啊嘛。 嗯，冇錯。 係啊，即係就係覺得喂，我呢個環境咁少咁大聲，會唔會即係人哋覺得我黐線㗎？咁最大鑊就呢啲決定。 哦，喂，咁啊，優咧問今日講乜，你聽下咪知咯。我諗阿優咧，佢都應該，佢都應該係新嚟㗎啦。因為我就講一次啦，我刻意唔講嗰集就講乜嘅。原因咧，我就係驚自己講咗第二樣嘢，咁啊又俾人捉住又話走數啊成啊咁樣，我覺得無謂啊真係。唔因為九取廿四咧，顧名思義就係 就冇題目啊， 冇題目噶嘛。即係我當我個概念咧，即係具體啲啦，就好似大家成班人去酒吧或者海邊。 係上次我睇下嗰個 comment 好好啊，我覺得 係 係啊， 喺度傾偈咁，中意就搭啲唔啱聽，咪過隔離嗰台咯。 冇錯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難得我，因為每個觀眾嘅留言我都讀噶，咁即係確保大家有個發言嗰個空間，即係可能啟發到另外一個諗到第二啲嘢啊，或者討論下同一件事啊，咁幾好啊，我覺得。 係咯，好啊，其實中港矛盾根本就係城鄉差異，唔係中港文化差異。香港人一樣屌啲，雖然大陸人一樣屌啲， 係啊， 少了，係啊，哇呢、這個哇好高質喎，探咗你啲聽眾真係好高質喎，真係，個個都有自己睇法。 係，但係唔係我呢個係啟，即係即係大家有個咁嘅空間先得㗎。 但係我覺得就未必咁快，即係你成日即係抱怨之後啦，咁少人聽啊，唔成。但係我覺得都要啲時間嘅。 其實我唔係抱怨嘅，即係我係控訴緊個現實，點解啲人咁低質啊？ 要時間嘅。 唔係即係點解你哇？即係你連即係一個空間，即係人哋講啲唔同嘅嘢，或者用第二個角度睇嘅嘢。即係我抗拒同質化啊嘛， 係嘛？ 咁我覺得即係咁樣個社會先有希望 啊！我覺得九吹廿四都會做得大嘅，不過 唔使做咁大，做咁大做乜啫？ 咩啊？ 我目的唔係做好大。 咁咪證明你可以證明你嘅理念做到。 冇錯，我個理想咧， 你理想做到， 就係人人 認同你咯， 係認同嗰種價值咧，咁樣越嚟越多人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但如果有啲人睇標題，飆入嚟嘅，我覺得唔健康咯，我亦都唔想見到咁樣咯。佢一講是非嗰啲，哇爆曬人噶，肯定200多人咁樣嘅。屌你無非嚟都係想聽下邊個講錯嘢，即係搬弄下是非，即係豐富下你嘅生活啫。 都要時間。 但我就盡量又唔會令到佢得逞嘅。 咁可能佢聽八卦嘢之後，聽埋其他嘢都俾你外面啦。係咯。咁我覺得即係好似達哥咁，一開始都係得喂百零有聽啫嘛，即係佢開始過千都要啲時間啦， 係係 俾啲時間啦。 系好。 好，跟住仲有咩啊？好啊，系啊，肖明亮，總括嚟講，最近睇咗幾部雨傘電影。屌，黃之峰條四眼龜年紀細細就咁撚正棍，博唔到添。 我博到啊！你咁講唔公道喎、啊。 嚇、 啊！乜年紀細細？咁點解佢年紀細細就可以上到 Time Magazine？ 你又唔撚讚佢？年紀細做咗正棍，你又識得踩佢？呢啲咪你唔可以，即係你有個觀念就係年紀細細唔做得正棍咯。嗱，正棍嘅定義係咩咧？佢呃過你啲咩咧？佢呃過你選票咩？呃過你捐款咩？咁佢有啲咩困到你啊？正棍嘅背後嘅棍字就係棍片啊嘛。佢有咩呃過你先？呃你感情啊？即係我想你即係講下點解佢咁正棍。我作為一個政治人，你唔計算嘅，咁你唔好長毛咁咯。長毛到佢都屌㗎。係 啊。 因為唔計算啊嘛。咁但係呢個計算嘅成熟啲嘅，比長毛更成熟嘅，你就話年紀細細，年紀細應該去旅行，應該去玩，唔應該搞呢啲嘢嘅。你不如咁樣講仲好啦。 嗱，或者咁講啦，其實就我知黃我係即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我唔參與咧，都好多人講好多 insight 俾我聽嘅。咁你點解有呢個 comment 咧？我理解嘅，但係你又要諗下，其實阿之峰咧，即係呢個年紀去到呢個地步咧，犧牲都唔使，就係咁樣咯。 我話俾人喺街喊打嘅喎，屌嗰啲藍絲， 係啦， 喺街食嘢都揼佢嘅喎，真係喊打嘅喎。 當然佢同即係啲民主派同路人嗰個相處咧，我就覺得係都幾值得商榷嘅，係啦。 唔係，我覺得咧，我覺得你唔應該不單止唔鼓勵年輕人去從政或者關心政治啦。即係我覺得你就係嗰種小動物咯。其實我頭先講嘅嗰種個小動物就係即係有個大嘅敵人，你係唔敢 challenge 佢嘅。即係你嘅同路人咧，叫做即係我假定你都係希望阿曾普選嘅同路人咧。你而對一啲同路人咁苛刻嘅 comment， 佢同你唔同路，或者佢做啲嘢唔係令到你滿意嘅。Suppose 如果一個民主嘅社會唔應該存在噶嘛，你咪睇住佢死咯。因為佢選出嚟嘅時候，大家覺得政棍嘅時候，佢自然要收皮啦。咁但係呢個 step 你都未到，你就喺度呢啲係分化嘅行為嚟咯，認為係。 你係咯，我覺得咪睇下咯，廿幾歲 啫。即係你唔公平嘅，你咁樣講，原因就係佢嗰個舞台就係喺佢個位，佢要向上游，佢要計算，佢唔計算行差踏錯就賴嘢，就係講曬啦已經。係 啊。 咁如果完全唔計算嘅，佢冇長毛咁硬淨，冇長毛咁多歷史，佢必定死得更加慘咯，或者俾人利用咯，或者收皮咯。喂，咁佢有咁嘅能力，而佢加入政治圈，你點樣假定佢就係政棍咧？ 你講多啲啊，係啦。Wellness Camp， 廣東佬要維穩勁勁好 high 多，你估好似白關達咁縮喺架車度又揾警察開路，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啲。 喂，今日啊，阿監製啊，我聽到佢通過電話 啊， 佢喺上拍嘢啊，佢話哇你啊喺度成日撚 shot 咧，同一個動作拍十幾 take， 上面一 take 就要撇噶啦。 因為有人周你啊！ 佢話：所以我哋好順利啊，今日跟住個 storyboard 拍就拍曬啦。我話點解啊？我哋嗰啲公安著制服嗰啲咧，好醒爬個離遠就及到你走埋空，你問你喺度做乜啊成啊？所以焗住咧個個 shot 走鬼咁拍法咯。咁但係嗱喺呢方面咧，即係個個話香港易死，香港易死。即係咁樣比較上嚟咧，我覺得香港仲係好自由咯。我今日去咗幾笪地方拍咧，我都係打遊擊嘅，因為要拍啲外景冇申請，拍啲比較寫實啲嘅 shot。我喺個康樂大廈樓下玩咗成半個鐘頭啊，一個 secure 冇嚟搞我，去望下望下，即係覺得你又唔係 set 曬燈，又唔係落曬腳架算啊咁樣。我去到有另外一個地盤，我落咗腳架，有個 secure 叔叔走埋嚟。就西裝嗰啲啊，即係高級啲嗰啲咧。佢話：喂，你影咩啊？做緊咩啊？我嗰條友咁靚仔，你唔係唔影啊嘛？即係我揾咗 talent， 即係講笑。 即係我幽默咁樣同佢講：哦，咁樣啊，唔係唔俾你影，即係不過落腳架，我哋嘅公司又唔準嘅。哇，影五分鐘都得啩？咁靚仔，佢未擺完 pose 喎。咁五分鐘你自己 先同佢有數講咁樣啦。 即係我覺得香港嘅相對咧，即係一個自由嘅地方嚟。比較上，即係起碼佢冇敏感到咧，影乜都唔得，影乜都問你做緊乜。即係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珍惜呢樣之餘咧，仲要爭取翻更加多自由咯。廣州啲朋友佢哋都難搞噶，佢哋都耍頭腦拋雨血噶，唔係拋頭腦耍雨血噶，但係佢哋換嚟嘅坐監啊。所以我覺得不單止今日大家真係唔好再即係雖然你唔滿意嗰啲人咧，我覺得你唔好改人嘅花名，即係當係一個公敵咁樣。唱嘅人咯，即係或者你體諒下佢哋背後做緊乜， 同埋嗰啲人講話，即係六四應該唔應該理咧，真係賤撚格到無撚倫嘅係，係啊，即係你個問題，即係依家都四月啦，即係下個月都開始講噶啦，我相信，即係你諗下人哋雨傘運動都撐你咁多大陸人，你六四當年其實對香港咧，香港人嗰個前途問題思考咧都係好大衝擊啊，你係諗住當冇件事，即係就算講真啦。你話真係純粹大陸問題咩？我覺得香港人嗰陣時有參與歷史，亦都冇得抹殺咯。 係，唔係同埋呢個係，就算你作為人類啊，你都應該 有感覺啦，係嘛？ 咪就係咯。喂，如果要咁樣先至香港獨立咧，喂 ，sorry 啊，我寧願唔 係。唔係，即係佢哋又聽咗某啲人講啲嘢，佢哋冇乜自己嘅思考，而佢人講乜佢就講乜啫。而家上去從來冇思考呢個問題，而第一個印象就係咁嘅講法。咁嗱，我都體諒埋你啦，當係。即係我諗呢啲人大個啲會諗得通嘅，希望啦。 希望啦。係咯。我睇嗰幾單嗰啲大學生新聞真係。 係。 係咯，希望咯，我都係係咯。 唔係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嗰班人咧收足錢啦，唔出嚟做嘢啦，咁對個社會傷害少啲咪算咯，即係亦都無謂。即係你反而咧，你當將你嘅對立面嘅朋友。企翻自己嗰邊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比較公 正啲咯。我覺得呢個都係時候要做啦。即係過幾年，即係之前嗰幾年咧，即係揼嗰啲，即係同自己點講啊？最近嗰啲人咧，都個風氣真係太差啦。即係就算而家葉普成即係冚曬旗咧，嗰種風氣、嗰種基因咧，仲喺度啊！而家係因為 唔係根本嗱，佢哋嗰種成功咧，就係建立到喺我哋嘅民族嘅弱點啊嘛。係 啊， 咁佢唔會。即係啲嘢唔會唔存在㗎，即係毛澤東寫咗咁多年都係存在嗰啲無毒嘅咁解啫嘛。 係啊，真係好鬼得人驚咯！即係我覺得而家都係時候，即係要執翻呢啲嘢翻嚟咯，就即係要清除呢啲咁壞嘅基因啊，同埋價值觀咯，我覺得。 係。 好，跟住好啊。梁 Ken， 香港大把人因為李嘉誠可以攞3000蚊，所以唔支持全民退保，因為眼紅一個人，所以自己撲街都冇。 咁咪即係魚蛋論咯。 冇錯，同埋咧，香港人係講真啦，唔好話因為班左膠啊，本身都睇唔起即係左翼嘅人咯。即係我嘅觀察就係、是，即係覺得，屌你一個人掂，使乜要政府要其他人幫你啫？咁冇問題，你又唔諗一樣嘢喎，咁你永遠都掂嘅咩？你唔會撲街嘅咩？ 嗯， 係咪先？咁即係嗱，即係好老實講，由細到大即係。學校都是教你，喂，你有能力就要幫助啲有需要嘅人。 咩？啲人性嘅光輝，依然存在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好可悲地咧，即係有啲人嘅觀念改變咗咧，就夾硬將啲人嘢刪除咗啫。 係啊，同埋我以前即係試過做一間公司咧，咁啊一班同事食飯啦，咁啊走去問即係問有一個已經結咗婚有兩個仔女嘅同事都問，喂。全民退保咧，你知唔知啊？咁如果加税，第日你65歲攞翻幾千蚊一個月咧，你知唔知啊？佢話支持，不過自己先加税咯咁樣。咁你冇啊？即係咁嘅基因咯，即係香港人係冇辦法，真係。 唔係，其實咧，其實佢哋就算嗱，我企翻佢哋嗰邊，你都係計錯數。 點計錯數啊？ 你知唔知嗱？即係好現實嘅，就係、是、交得最多税係地產商啊嘛，因為佢喺佢啲樓價嗰度攞翻你啲錢啊嘛。 嗯。 咁你？如果你贊成全民退保，其實對你影響好細嘅啫。你都係對嗰啲交好多税嗰啲人開刀嘅啫嘛，其實都係等於相等於啊，因為你唔喺佢度攞咧，佢唔會平咗啲樓俾你嘅。即係就算喺呢個角度，你都係錯咯。你咁樣嘅，即係如果你覺得唔應該全民退保嘅話， 係 啦，你係攞緊著數嘅，其實 如 果喺個數面上， 即係佢嗰啲人係點講啊？佢哋即係李嘉誠， 因為佢成日都諗大咗自己啊，即係覺得自己俾多税啊。但係其實你俾多多税咧，你都唔夠嗰啲地產霸權交嘅税咁多嘅，真係。 地產嗰啲諗嘢唔使戇鳩。 係啊，戇鳩嘅真 係。即係你話唔係我納税人喎，我做咩養埋人哋老豆老母？喂，你 睇下 你都會， 你睇下先啦。 你自己都會攏噶嘛？ 即係就係因為嗰啲地產霸權咧，就覺得我交咁多税，加翻你撲街啦！政府梗係要傾斜落我度啦。嗱，既然係咁，佢做咗啦。但你仲同佢講説話？你而家係爭取全民退保啦，大佬。 自己就是港產咯，冇辦法，即係啲價值觀就係咁樣咯。所以即係點解即係社民連有啲人，即係譬如外國讀書翻嚟咧，即係我識啲朋友咧都話嚇、社民連咁叫好咗噶啦。我喺法國讀書都仲係右派嚟喎，咁。冇啊！即係香港人就係、是， 唔係咁又唔應該用原則行先嘅，即係你都要計數啊！ 即 係 咁嚇嚇，係咯，即係咁講啊！即係有啲人咁係咯，即係香港都好有咯，我覺得都係。讀到邊度先啊？ 唔得寫。 睇下先。好，謙氏老保講起怒氣橫秋，我後生同老細劈炮時，佢送我呢幾句俾我，真係終身受用。佢話以後做乜生意？記得我講唔好夾人抬棺材，自己好人難做，義氣難捱，錢銀難分，親戚難靠，所以探長 順便話頭就推 Fedder 幾多都要收，拍膊頭拍拍下真，其實都同咩叫拍 Fedder 咩？唔係 Fedder， 佢真係個 Fedder， 即係大細聲個 Fedder 係啦。 係， 冇錯。 好，阿山崎得三千幾蚊，佢點生活？咁你問嗰啲人喎，嗰啲人話三千幾蚊一個月仲係 fat fat 嘅喎。你問佢喎。Wilson Wong 講起。 Winsome Wong 講起蘋果點睇肥佬禮呢期癲咗，咁我都唔知喎，我就唔覺得，即係點解大家會覺得肥佬禮係一個有水準嘅 KOL 呢？我就對佢冇期望喎，不過即係佢肯出錢俾，即係肯捐錢俾民主派就即係咁多囉，其他人我真係唔識啊，尤其是今日又出咗篇文呢講嗰啲即係 唔係，我覺得佢冇俾大陸收買都算要俾 credit 佢， 係啦，即係我當然佢好多嘢我唔同意啦，即係一全部我都係秒噶啦，係。好，阿小明亮，阿老探最近睇下有個 F 稱佢啲架撐，到時你睇下點。如果到我手，我勝之 Electro Voice 嘅 RE20個嘅就係器材啦， 係嘛？嗯 ，TV 嘅麥我 OK。係 啦，好啦，阿七蚊亮 ，Hello，Patrick。Anna 睡了迷開咪拍于飞同陈博，哪个陈博啊？ 不知道乜 Q 都博的啦，博又点啊？又要讲两句呢啲啊？好出色。 K Y Chan 佢同于飞做紧个科普节目，哦，咁样 Anna 细唔知喎。Paul Michael 唔系沙声，系爆麦。 系啊，我突然听到爆麦。 嗯，好。Hughes 老宝 Roger 好生鬼得，哦，多谢。好，阿 K C Chan 除咗佢政见。我覺得佢人都唔錯，你咪講 Anderson 個人唔錯嘅。肖明倫，拜拜，做乜？我走啦，你拜拜。 拜。 阿 Kent 要黐殺肥仔，當然唔係咁易。北韓軍備差咋，中國雷達都唔係流，除非中國幫手想用無人機對北韓，咪冇咯。哇！真係卧虎藏龍喎呢度。Chapman Learn 聲音我覺 OK。HKT Lee 贊成探長發作觀點，自從你 quit 咗，再聽唔到類似咩啊？蒙特嬌閃刀的什 麼即是因為那時候我和細良年紀相約啦，還有小時候住的地方都很複雜的，咁咧，我聽聞咧，點解啲古惑仔咁中意著蒙特嬌咧？因為一刀劈落嚟，線即係把刀唔會入到佢嘅，因為啲絲質定唔知斬唔斷之餘咧，把刀用線走咗嘅，即係呢個傳聞嚟嘅，即係要 Mythbuster 嗰啲人去試先知。咁我哋講到呢啲有共鳴咧，係周伯仁都呱呱呱呱，因為唔知我講，佢哋唔知佢講乜，所以呢個咪有效果咯。 周伯仁唔知講乜， 佢邊度知咩叫蒙特嬌閃刀啫？ 会笑乜春 咁咪斋笑，咁佢笑有肥肥嘅效果喎。咁咪成件事大家咪觉得好听咯，系啊，即系又开心，又有啲秘闻，又有阿细良嗰啲好专业嘅分析。咁啊，即系当时我无可否认， 即系三个都有自己特色。 系啦，大家都觉得好听咧，系好正常嘅。咁但我又系讲嗰句啦，屌你捻样，净系觉得我节目好听就得，你唔捻谂下我哋感受嘅。咁即系就成日都你都一齐做嗰啲。鬼唔知咩？咁你要尊重下我哋嘅感受先得噶嘛？或者佢唔係好中意同我做，我唔係好中意同佢做咧， 係啦。要是老母 Roger 個樣同聲有啲似李克勤，唔係 哇死啦， 撚大鑊真係。唔該知。咁耐都係得要是老母贊我啫喎，所以都係大部分都係你嘅，都係你啲聽眾。好，肖明啦，次官其實大台面 話。咦？你唔係拜拜咗嘅咩？哦，我因為頭先叫人哋撐阿 Roger 嘅舉手，可能嗰個係舉手。即係嚟聽你嘅專登，因為我平時都好少見蕭明亮，真係。 蕭明亮誒，似乎其實大台或網台面 comparison 都唔大。跟住深烤心雲，我琴過癮啲。 深烤心雲都正。 係啦，哥頓上嗰集 back check 我有聽，因為細良至愛林林乜料子，聽落講英文都唔錯。果然民建聯新一代又紅又專，當然除咗嗰啲博士領事啦。但內容同都係廢噏，其實即係好坦白講啦，即係人哋建制派咧，即係捧嗰啲年青一代咧，又真係勁貴民建，唔係民主派嗰啲好多，我覺得，即係人哋係即係揀人啊，其實你又唔好以為建制派 有錢啊嘛，咪 都唔止啊，即係建制派佢自己都有競爭啊嘛，咁佢即係揀人啊，點樣去令到佢出頭啊，嗰啲真係 sorry 咯，即係民主派都係有排學咯，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啲似。你娛樂圈點樣捧個新人出嚟嘅？ 嗯，係啦。ESK 而家先見到你㗎，你好少咁夜喎。SKD 似嗰啲，係咯，咁似啊。 Paul Michael 左翼喺香港從來都 你留咗啊，唔係讀咗呢個先，你留咗呢、這個。啊啱啱啱 ，sorry 我錯， 係、okay, 你快咗 係嘛？係冇錯。 哦，sorry 啊 Paul Michael 左翼喺香港從來冇乜市場，點講咧？ 唔係喎，我覺得社民連開始嘅時候係好有前途喎。 係冇錯。不過 多謝呢個值得攞金紫荊嘅容黃毓民，佢就係啊，佢就可以令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原本一個咁有反對力量嘅。 係啊，我嗰陣時 崩潰咗。 我嗰陣時入就直頭覺得哇，即係哇香，即係社民連真係香港可以，我唔敢話即係哇翻天覆地改革啦。 但係有政治前途啊嘛，同埋一個好嘅開始嚟噶嘛。 係啊，咁冇嘅，其實好老實講，我而家諗翻其實我都講過啦喺度，即係社民連本身個成立咧，或者佢本身可以搞大嗰個環境咧，其實係我覺得大陸係。佢未必話真係直頭幫社民連去發展，我唔敢講。咁但係佢製造一個好適合社民連去壯大嘅環境出嚟咯。嗰陣時，咁到而家咁佢就算你而家嗰啲本土派都一樣噶嘛。咁但係你話冇咗呢樣嘢啦，咁我就覺得左翼其實本身就錯過咗好多機會咯。同埋嗰啲人係即係咧，你睇特首選舉嗰次都係啦，係完全冇政治謀略噶嘛。係少少都冇噶嘛，完全冇噶嘛，所以即係點解左翼而家都係得個即係嗰咁嘅力量咁嘅人數係冇得解咯。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就有排講嘅，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參與過佢哋嘅人咁樣，係咯，遲咗添，係啊，遲咗啦 ，SK Lee Henry， 香港人好多扮道德高地，搞過分壓抑。我覺得就唔係話扮道德高地嘅問題咯，係好怕人哋覺得自己咧，俾人哋覺得咧自己同佢哋係唔同咁樣。 咁佢睇啲人講，香港真係好多人好虛偽， 係啊，虛偽先㗎啦。但你話好壓抑嗰樣嘢，就係因為即係啲人好怕同人哋唔同咯，覺得做異類就孤獨咯。 哦，但係唔係喎？我諗啊 ，Henry 講緊嗰啲就係扮突出嗰啲喎，即係嗰任何人都係都是道德的、 啊、 道德的地牢，我只是道德的大臣咁啊嘛。 道德大臣，好 ，Paul Michael 聽 live 最好玩就是大交似圍埋吹水，係咯，我都覺得係，即 係因為而家現實生活越嚟越少呢啲機會啦。 點解？ 即係呢個就係、是、喂，邊度有場地可以成班人一起傾住偈咁樣啊？樣樣都消費，一係就嘈到撲街，傾唔到偈嘅。冇、電視，嗰啲間餐廳冇人去嘅。即係而家係慣咗冇呢個吹水嘅機會，我就想虛擬地製造翻呢個機會，即係成班人大家都可以 free fight， 大家有機會講嘅。 但你搞網聚咧，哇！上次 但網聚冇嚟嘅喎，冇人嚟 嘅。嚟啊！但唔講嘢啦啲人。上次嗰次喺 可能因為我分咗我太多嘢講啦，可能 係嘛？上次分咗可能都係我撩下啲人講嘢咧。 係。 喂，其實可以搞多次網聚咯。 唉，我都冇乜信心啊！屌，搞親啲嘢冇人嚟嘅，可能又話我太敏又剩。有啲又講咗成半年，你咁早講我就唔記得咗咁。 喂，一個月乜都夠啦，係嘛？ 係。 我哋睇下啲人咯。喂，即係搞網聚冇人嚟先。 係咯。 即係如果狗吹下死，你應該即係喂講真，有啲機會真係自己爭取啊！你如果真係想阿探長搞多啲活動啦，咁你應該即係出聲啊嘛。你而家真係開始你。 其實咧，我唔知阿 May 而家喺度咧，我好想阿 May 幫我做統籌啊，因為阿 May 好 organize 嗰個人。 係嘛？ 因為有一次咧，我話啊，唔知為咗咩咧？我話有冇朋友幫下手咧？統計一下啲嘢，佢就統計咗有咩人入過嚟，有咩人新，有咩人舊。我覺得哇，直頭一個 Excel 咁掟過嚟，咁樣好勁。咁所以阿May如果有聽咧，就希望你幫手統籌啦。 係咯，應該要搞下網聚。你而家哇，183人喎，頂！ 越嚟越多人嘅，哇！但係過咗12點咯喎，頂！好，讀埋 回應埋就算啦。 好， 好，阿心敲心雲，林林就係嗰條女，英文算幾好，比頂頂好好多，比啲所謂律師要好。野雞姚固然唔得，公賊黨冇一個人講得好。你講咩？林林係咩嘛？民建聯嗰個。咩啊？葵青區一樣好大波。 哦，係咩？就竟然有啲 係啊！係啊！因為阿劉世良就喺節目度拎佢出嚟抽水咁樣。 哦 ，OK。 Elvin， 如果講嘅平鋪直敍，你聽埋去都得啦，係咯。優良，你由九吹，我已經開始聽，不過好少留言。 话你 哦，多谢你啊，优啦。 啊 ，Classic Roger， 可能你唔会意思，我意思系你佢兴奋讲嘅时候太大声。 我即系话你插麦，即系个 dynamics 太劲。 冇办法，我因为我把 咁我咪要妥协装个 compressor 咧。 冇啦，我即系冇办法，我真系把声系都几合麦。即系我如果吹。即係我以前嗌麥啦，就算而家同你咁嘅聲咧，就成街聽到啦。 義無反顧， 啊制啊夫妻義務咁啊冇冇咁插嘅。阿廣，因為個個意見唔同，先睇你節目，反而冇乜意見，靜跟 KOL 嘅就未必會聽狗吹。 係冇錯， 所以咪少人聽咯。 係冇錯，我講啱。 Henry， 資風一冇咗學生光環，好難生存落去。我如果我係黃之峰咧，我就會揾個新議題嚟做咯，即係得我先，即係啲人一諗起個議題就會諗起我，即係好似譚文豪咁，你一講航空政策就一定揾我講噶啦，譬如好似你講反圍標就一定揾林卓廷啦。其實佢而家唔係學生咧，你再講嗰啲咩公民抗命嗰啲嘢， 唔係就係問題咧，香港人個觀念好保守啊。 點啊？ 你低温係咁咧，成日都覺得你係咁啊，除咗馮寶寶之外。就童星嘅時候邊唔係童星？ 我唔覺得喎、啊，即係呢個係 唔係啊？我覺得係好保守嘅，因為咧當時會追捧黃之峰嘅咧，就因為佢 作為一個星啊，係啦、啊，你冇你唔打算攞着數。 咁所以你有冇諗過去打啲新嘅 market 啫？即係其實你就咁講都有面試啫，係嘛？ 係啊， 即係一個新嘅嘢嚟做你一個焦點。 唔係，係你如果有心從 唔係，但係佢未唔係因為佢未做工。佢冇啲特殊嘅專長，咁咪點算咧？所以啊，陳立品個孫咧好尷尬嘅，早親都係做叛逆青年，即係以前有個演員啦、 哦， 做得叛逆青年，至到自己中年啦都冇嘢做啦已經。嚴秋華就做親都做怪獸， 你要自己， 所以係有啲尷尬嘅，即係童星嘅長大嘅。 係咯，即係阿黃之峰呢個年紀有啲尷尬，因為仲係學生啊。 嗯。 但係咧，你搞政黨咧，人哋就攞第二把尺量你噶嘛，呢個都好合理喎。咁但係即係咯，即係佢要自己去揾一樣政策研究咯。咁你第時如果真係想選咧，你就唔可以成日攞，我支持普選啊，支持抗爭嗰啲，冇意思啊，太多人做啦而家。不過冇啊，咁有啲人而家喺即係而家有啲比較年青啲嗰啲，又選立法會嗰啲都好 enjoy， 即係跟著你條尾嘅。 係咯，繼續講。 咁咪永遠冇人選咯，就咁簡單啫嘛。深口新聞同意 ，CY 都同意阿廣。哦，頭先講嗰樣嘢 OK。Winson， 香港人係唔知天真定難服侍，對黃之峰嗰類就道德要求無限高原則，但對住長毛又鬧佢唔變通同交。點都錯啦！嗱，你係咪想講特首選舉過先？咁都唔係喎，其實佢如果有特首選嗰次話佢好合理喎，即係你諗下，即係嗱，你又講翻特首選嗰啲唔好啦，係嘛？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話人哋冇原則嘅同時，咁你自己都唔講三不咯，咁你連社民連自己都冇去做，即係都冇討論過冇表決呢樣嘢，咁佢自己又去做咯。咁你個原則就係咁簡單嘅，跟住你話你冇原則，咁你錯唔錯底啦？我覺得係咪先？即係跟住咧，然後你好啦，大家你話我哋唔可以支持曾俊華做特首嘅，因為佢會好高民望嘅。咁我覺得又唔緊要喎。咁你有咩方法？即係而家大家就唔想林鄭做啦。咁嗰陣時你有咩橋咧？咁你又冇喎。然後你下低嗰啲人又係咁去笑嗰啲，即係焗住要撐莊真嗰啲人喎。咁我覺得啲人咪猛咯，呢、這個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呢個位啊嘛。蕭明咧只係之前手太濃嘅碌撚毒啦，加上長毛又，所以依家好敏感，一見到黃之峰有嗰陣除我有啲成見之峰哥就係咯，即係我都係覺得呢啲批評都係 喂同埋咧，同埋佢對你冇影響噶嘛，即係唔會令到你收入少咗啊，影響唔到你民生噶嘛。即係嗰啲黃之峰嗰啲，即係難得有啲年輕人出嚟為社會服務，即係做得好唔好，你唔好擺第一咯。應該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你批評佢係可以嘅，不過你就唔好諗住哇，佢做出一樣嘢啦，你又真係要打個黃金 審犯咁樣 啊，無謂咯。阿 Ken， 所以我從來都好憎本土撚大中華交之爭，根本就係葉普成之流分化中港關係。咁共產黨咪唔派內外咯？本土我真係睇唔出同舊泛民有乜分別，大家都係香港優先啦，即係後生只要唱位為不同而不同，啱啦呢一個。咁係咯，同埋本土啲係好撚冇道德添啦，即係你擺你都講咗啦，即係依家好啦，有幾個即係掟磚嗰啲拉咗啦，咁嗰啲人去邊咧？ 係咪？即係冇㗎，你唔好即係你撐嗰啲人，唔好話自己喂俾人呃咗啲咯。你而家喂你而家唔係即係清朝啊，大佬，你要揾一啲你想知嘅嘢唔難嘅咯，就唔好俾個藉口自己話自己哎我俾人呃咗啫嘛。依家只有你自己願意俾人呃定願意俾人呃嘅啫。 唔係同我今日講嘅嘢咧，就好係你將來講嘅，即係唔係話先知。我試過好多次咧，即係我評論，即係對一啲好跟車好貼嘅評論咧，即係用 跟車跟邊架車先？ 即係任何車，任何車，即係你之後當你冷靜咗同埋件事過嘅時候咧，即係我往往都係講啱嘅，即係唔係呢個唔係叻唔叻嘅問題，問題係我當時係 provide 到一個唔同嘅角度出嚟去分析嗰件事，咁唔係你中嘅我中啦，但係好可惜。就是因為當時大家被某些東西影響了的時候，但我盡量都站後一點，我不被你影響到的時候，那就更加接近現實的真相。 還有你那些人同情我，我覺得有什麼同情的，就是你說放火燒的士，我都32歲了，喂，說真的，好命一點都做了人老爸了，就是你這麼大，就是你這麼大，喂，你這麼大個人，人家說什麼你就做了，喂，我真的不會同情咯，這些 sorry， 不好意思，就是你即都有一句啦，這個年代你要找一些不同的觀點，你有心去找個真相出來，我覺得都還未做到咯。 是 Anti4Cat， Anti4Cat 好，要之風為香港， 你做你不要理 OK， 要香港為之風企不是因為你遮住 哦、oh, sorry 要之風為香港企咁遲，我啲老嘢都要慚愧都係啦，大佬同意啊。Hong Chai 你好探長， 係紅仔你好。 这个什么 Leo， 所以阿广探长，以我观察收钱那班七一将会全部出回来，只是一奶妈未上位，689又淡出，没有金主给钱啫。我觉得很难再，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再转一转那个包装，或者想一套新的政治论述出来呢，咁先至可以咩，因为本土派真係臭晒啦，我咪已经。 唉。 係呀。同埋我都估唔咁快囉。雖然我都 好彩囉。 係啦。又呢我又佔中，你游走时代已经听你。 喂，多谢你呀，咁塞你都听呀，多谢。 Catherine， 探长嘉宾大家好。 探长嘉宾叫 Roger。 Hello。 係。 Ken， 仲有公审查已经证明完全冇用，综援都係乱鉴派，所以入息审查完全係增加行政成本，係唔会阻止不应该有嘅人有福利。支持 Mintest 係超戇鳩，收埋资产喺大陆你班官咁查咩讲多句都係啦。KY 帮陈博平反下，佢可以同时喺迷米都賣收音機開咪的科普人，不同意最多不講，不同講兩句那種人。 我不識佢嘅，我真係鳩講，我都唔知佢講咩陣噃。 Patrick， 肥佬禮梗係唔會收到錢啦，佢喺美國，佢係美國隻馬，唔係點會頂得住紅色資 本？咁我又唔認同喎，即係佢點會係美國隻馬啫？ 嚇點解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只不過美國人覺得佢係敵人的敵人嘛，即都是這樣想的嘛，即我覺得他絕對不是美國的馬咯，因為你看得出他拿美國的著數不是多到影響他的生意的。 哦，是的。B， 不是 B， 不是 即是 B 咯， 其實現在香港本土各派的年輕人的大方向都是為香港做緊嘢，雖然基於經驗實有講錯或者做錯嘢，點解唔可以包容？sorry 喎，有啲嘢係冇得包容喎，即係你頭先我講話喂，我哋香港要獨立啊，我哋香港都水深火熱啊，我哋唔好理六四啦，呢啲 sorry 喎，我呢啲唔包容得嘅喎，因為第一點解六四嗰陣時會即係嗰陣時中共會即係肯即係會落命令用坦克車去清場咧，其實某程度上香港嗰個助力係好大咯。你就算去問一下，即係陶君衡啊，或者李卓人嗰啲啊，我相信都會同意咯。 唔係呢個咧，我覺得你又唔可以將六四即係唔支持六四代表曬所有嘅本土人嘅，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太過 green 咧，即係 day one 去接觸政治呢樣嘢咧，就俾嗰班人嗰種價值觀灌輸咗嘅時候，你個印象先覺得佢哋逢親六四都反啫。因為其實他哋 day one 係冇 preference 嘅，原因就是聽完那些領袖講完之後咧，即係當你對一件事無所 即係唔咩都唔知嘅時候，你突然間有啲人灌輸俾你，覺得呢啲應該切割嘅，但係關我鬼事。你第一樣嘢聽佢就係咁嘅，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我真係會覺得佢哋係神梳擺咯。 我覺得 佢亦都對呢件事係了解 啦。我覺得你唔 即係唔係話冇責任，即係我講緊佢點樣形成嗰一班咁嘅人啫。 嚇，同埋即係你睇下周樹峰嗰啲啊，即係之前中大學生，即係之前選咩選中大學生會嗰啲啊，定中大學生報啲乜春啊？即係喂大佬，你選個學生會，你派卧底又成，喂你選特首咩？依家同埋即係。即係嗰啲係叫人衝，自己唔去啊！人哋衝你啊，恐去恐人哋行前啊，跟住你自己走咗 ，sorry 咯，呢啲我一定包容咯。 嗯， 係咪冇承擔？你睇下而家即係叫人掟出梁天琦嗰啲去咗邊咧？係咪黃泰嗰啲去咗邊咧？冇事喎，嗰啲人佢叫你去啫嘛。 嗯， 喂，即係就算你話，唉，佢哋後生，喂，有啲道德觀都係有㗎，係嘛？即係我唔係話包容你好 green 啊。是你有啲人嗰啲根本人格有問題嗰啲人， 唔係因為信咗同佢講嗰啲人嘅人格啊嘛，咁佢講就係噶啦。咁當你咩都唔識嘅，只有做 咁你咪要指正咯。咁唔係話因為你後你其實同 一我知咁，但係你唔應該，即係我唔係話你唔應該，即係你應該體諒埋佢冇機會去學習咩叫六四，就俾人打一針啦嘛。即係其實同佢自己都有責任，因為。求證又亂信人，咁但係嗰班人如果唔係亂信人嘅話，佢就冇呢個動力嘅咯喎。第二話佢理都唔撚理嘅喎，真係。 我寧願你唔好搞啦，因為你而家做緊，因為唔係話即係好似你話點解啲人應該即係咁上心特首選舉一樣啫嘛。唔係話你好有心去做一樣嘢，喂就等於好噶，即係你可以係做緊壞事噶， 冇錯， 係咪先？所以點解要成日咁落力批評呢啲人就係咁解啫嘛。 咁總之我都認同你咧。嗰啲人係唔應該包容嘅。 係，我覺得唔係呢啲人係呢啲咁嘅價值觀思想係即係唔應該咯，即係唔係話你達到個目的咁就喂唔使道德包袱啊？點解你唔得啊？因為你好多道德包袱啊嘛。喂，大佬，即係唔係個世界唔 得啦，唔好再表達啦呢樣嘢。係 咯， 嘥電。 係， 我走唔到啦，再。 阿 Kai Yang， 嗨，第一次聽 live，hello。 係。Mary， 但係呢個 Vincent 你未到喎。 Vincent， 哦，你坐喺燙井係咁話，建制派揀人叻。咁又要提用大作咯喎，咁我個意思係，即係佢可以捧到嗰啲，即係點講啊？啲梯隊上去做立法會議員。 哦，唔係，咁用大作咪即係捧錯咗咯？用大作根本一個好天真、好純潔嘅少女嚟噶嘛？你突然間要做啲咁嘅壞事，做啲衰嘢，實係甩碌噶啦。 因為其實因為用大作屋企咧就有家底嘅，就 其實我又唔知，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報道唔老實嘅，因為我識佢嘅時候咧，佢並唔係好有家底咯。嗱，老實實，佢揾我幫手，佢屋企。影集體影家庭相嘅， 哦， 即係揾得我，即係佢唔係話即係隨時好似田少咁樣，請個人翻嚟影幫我影相嗰啲人嚟㗎啦，同埋佢即係我佢問我收翻幾多錢，話算啦，唔收啦，即係幫下手啊，第時我俾人拉咗，你幫我打下官司好過啦，即係當時一個真正嘅對白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家底有錢嘅人咯，我覺得， 哦、即 係有個人 吹嘅， 係啦，我覺得係有啲人誤會咗。因为华润集团里面，你以前系根正苗红嘅左仔，你就俾个位你噶啦。但系咪真系有钱袋袋咧？我真系唔敢肯定咯。 系啦，好，阿 May 喺度，咁你帮阿探长拣眼罪，我记得吓。阿 Jo 有样嘢我唔明，好多受惠嘅基层偏偏唔中意工党社民连支流，咁因为第一真系自私论咯，咁第二就其实觉得自己有机会变成中产或者再上层啲咯。阿 May， 你话去海事博物馆有留言，PC Leo， 阿蒙特娇海线都有保护作用，果然高见，服咗你啊探长，真系好捻好笑，屌你！ 唔系，我都系听啲人家社会讲嘅，但我都觉得应该 MythBuster 嗰度试一试，即系嗰个节目。 呢叮当冯宝宝陈立品，我谂。呢度咪個個識， 係喎，都唔好講啦。 阿 Ken 陳立品係一啲都唔差，依家做個劉大亨。 哦，我冇話佢差啊，即係話佢冇機會做翻演員，即係到中年嘅時候冇機會做翻中年演員，因為咧佢個叛逆青年嘅印象咧太深啦。咁即係黃之峰一樣咯，學生領袖到大個咗咁冇咩做啊，即係咁解啫，唔係話差冇。 阿 May 舊年第一次網聚5月13日，今年5月13日係星期六，不如去博物館順便網聚。我諗星期六好多人。 哇，系， 哇，你真系心水清啊！ 好犀利啊！真系， 就五月十三号啦， 好啊，好啊。 好嗱，如果我听到阿 May 嘅呼吁咧，五月十三号我就喺我自己个 page 度吹下鸡。大家上面而家有听 多个 event 啦， 大家话都一百 一百九五啊，系啊。 但我当系有五分一人听嚟，起码望住都系三人。卅幾人啩，唔好太失威啊！就係上次埃契弟咁都埃到十幾人出嚟， 係咯，喂，快啲讀啊！真係好多 啊，係啊， 越夜越多，大佬。喂 ，hello， 阿謝偉康，阿 Paul Michael 探長訪問係啊，快手啦要。PC 誒陳立品個孫同埋怪獸嚴秋華我都識，真係我輩中人。阿 Yan 阿優啦，誒蒙特嬌替咩十差。丙古惑仔奇洛皮利牛虎仔 牛 仔虎我真 系 唔 知。哦， 楼上广东头村已经系七 十。奇洛皮鞋噶嘛。 啊，足球啊，师聪 Tim 刚入嚟 ，Hi 两位，嚟一嚟提，见到阿仙奴眼冤离身啊，咪冇噶啦，要炒云家啦，系咁多，即系你仲同佢续脚咧，伦敦一定暴动咯，保证。啊 ，Winston Wong， 我唔会成日谂呢个系鬼，嗰个系鬼，但嗰位周树峰同学的确可以，喂，唔系鬼人界有问题啦，呢、这个。Lee Water 探長講下聯合防空單嘢，下次啦，不如，得翻幾格，太好了，得翻幾個。Air Force I 4 C 1 High， 林林果然係五後之團地劑啦！哇，你真係啊 ！Paul Michael 雲膠大站搞到阿仙奴咁，絕對啦，都係嗰句唔好做腳啊，真係。好啦 ，Windy Liu 真係越夜越多人， 係 啊，係咯，哇，二百啦，拉近。威森摩咁，黃台有梁天琦都等緊期等上庭，我反而想問點解撞立塊玻璃嗰單冇事嘅？ 係咯，呢啲真係鬼到爆啦！ 係咯，嗰單都冇事喎。 哦，泰國佬啊嘛， 法國佬係啦。阿優咧，我住黃大仙七層公屋讀小學。Hi 哦，喂 ，Hello， Lance Lee 十三號舉手啦已經。 喂，好啊 ，Lance 梗係撐我啦，上次都唔使我嗌嘅。 哇，讀曬 喂，真係多謝你啊！哇，一百九啊幾人。 係咯。 真係，但係冇辦法啦。聽朝咧，真係。 我本來可以惹得嘅，但你唔惹得。 不如你依家繼續搭車嗰陣時 ，Facebook Live 辦。 唔好搞啦，真係。 好啦，喂， 系咯，喂，你咪你开个 Facebook event 咯， 好好好， 组织嗰啲咪啊 ，OK， 阿 May 搞， 嗱，又系时间咧，即系做啲有业务嘅嘢啦，因为监制所托咧，次次都要讲， 冇玩咁癫啊， 唔系本地朋友， 筹期， 唔系筹期，等阵先，本地朋友系赞助我哋嘅节目，作串即系咩作串。已經把我講唔到茁壯成長嘅咧，因為更加多唔同嘅節目嘅品味嘅朋友咧，就應該由 HSBC 嗰度咧就贊助。我贊助咗錢咧，我就唔係要嚟食魚生嘅，我就要嚟 買食場嘅鞋嘅， 係買器材啊，交下租啊，交下電費啊，請下 friend 食飯啊咁樣都要噶嘛，大佬。咁咧就本地朋友請嚟 HSBC 就 sponsor。我哋朋友咧就可以去 PayPal 就係呢個 account， 咁咧同埋咧記住咧，大家咧更加 subscribe 我 YouTube 嘅 account 啦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因為呢個咧如果咧太即係唔夠人，唔夠一萬人 subscribe 咧， 待遇唔同啊，你一萬 subscribe 待遇唔同，因為咧如果過一萬 subscribe 嘅話咧，你就可以同佢有個唔知置頂啊定唔知咩留言，好複雜喎、啊，聽過人哋同我講少少。 VIP 用盤啊，即係你總之你有一萬個 subscribe 咧。YouTube 譬如話探咗啲 inquiry 俾 YouTube 嘅咁啊 ，YouTube 會盡快答佢啊嗰啲成咯。 係啦，冇錯啦。咁啊，暫時係咁多先啦。咁呢幾樣嘢咧，大家必須咧要留意嘅。咁如果真係大家咁想面，想繼續聽我節目，想繼續生存到，即係如果即係譬如今日咁咧，即係其實開頭我都唔敢。即係以前我唔敢樣應承定嘅 Roger， 如果我唔係應承咗佢咧，我今晚一定唔會開咯，因為我連續第三日咧要開好早同埋收好晏，翻到嚟仲要有得後期要趕，咁啊真係死得人嘅，就係咁，即係我唯有選擇唔做住嘅啫。咁如果大家覺得哦你唔做住咁所謂咁聽第二個咯，屌冇所謂啦。 係啊，我係即係咁好玩，你都想做落去咯。 係啦 ，OK， 咁即係幾樣嘢啦，希望大家。介紹多啲朋友 subscribe 啦，二來就係即係支持下一個即係大家咁嘅吹水空間啦，交冷氣費都要嘅，大佬冷氣好貴嘅呢個嗱，即係劏房咧，原來冷氣即係電費要俾佢 mark up 嘅，係咪好離譜？我想即係問下有冇啲法律嘅人士咧，可以搞一搞佢。 區議員啦，羅冠聰議員啦， 唔係對面嗰個撲街係民建聯嚟嘅， 係咩？受唔到立法會議員啦嘅，係羅冠聰議員啦。 OK， 咁好啦，即係唔好。嚴重咁樣繼續吹水啦，咁啊係時候講再見， 禮拜見啦， 拜拜。